人数放宽至不多于10人。所有商店、餐厅、咖啡室和酒吧可以重开。去到下个月8号，当地将取消旅游限制，意味居民可以前往州内其他地方，健身室亦会重开。州长安德鲁斯说，对疫情进展感到乐观，认为现在是重开墨尔本的时候，但民众仍要保持警惕。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3,494点，跌22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251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91点，升6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日元104.91，瑞士法郎0.907，加元1.318，人民币6.7，英镑对美元1.303，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6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8.09美元，卖出1,898.82美元。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下午4点，台风莫拉菲集结在现港东南偏东大约1,1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中南部。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日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云量增多，同有几阵雨。周末期间天色好转，但天气稍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而家都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是介乎西贡消防局至到白沙湾码头段来回方向都是繁忙。咁就是西贡公路介乎西贡消防局至到白沙湾码头段来回方向车多。之后提提大家啦，封路方面咧，喺长沙环嘅东京街同埋长沙环道交界，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而家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东京街嘅第三线系封闭，一大挤塞车龙排到近黄竹街。另外，东京街去李郑屋村近住长沙环道嘅快线亦都系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望船洲大桥分叉位去尖沙咀，同埋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5:50，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6:25。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司机喺一个钟头里面空转引擎超过3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香港首宗成功眼角膜移植个案在1961年完成。随着医疗科技进步，眼角膜移植手术发展成熟，给更多的病人重见光明。精拎一点，与你一同支持器官捐赠，以爱延续生命。 健康热线1872311，精拎一点，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 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里，自由和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句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歐嘉倫。 时间来到下午的五点十分，今日是欧嘉伦戴住口罩同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而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7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的。根据天文台的预报，见到又有个台风，这个台风就在刚刚就过了菲律宾的了，但是距离香港都挺远，就在南海的中南部预计就吹向越南的，相信都不会对香港有很大的影响的。天文台就预计明日都是继续天色是不错的，都是继续晴朗的，不过跟着的几日就会多一些云。咁去到星期六日咧，天气又好转啦，又会见翻蓝天，都系预测会天晴嘅。嗱，呢两日咧，我谂大家好多朋友咧都会趁住喺重阳节嘅假期啦，都会喺香港周围走。咁一个蓝天白云嘅日子咧，咁仲有一日到啦，跟住咧星期周中咧就会有多啲云啦。咁跟住下个星期六日咧，好多朋友都开始要预计咧喺而家疫症之下不能够离开香港，怎样 去度假呢？怎样去消磨时间呢？一家大细去哪里玩好呢？昨天经过很多的郊外地区，或者是迪士尼、欣澳站，都见到几多人，尤其在东涌的车站，都会有很多的朋友在排队去大屿山。很多朋友都在想，咦，有些什么的放假的好去处呢？本地游呢，好多时呢都是一讲到这个本地游，好多时都是俾啲外国游客啦。咁嗱，喺上星期开始啦，就是因为政府呢就放宽咗社交距离措施之余呢，同时呢就是本地旅行团呢就可以成团啦。咁所以呢，喺过去嘅周末同周日呢，有啲嘅本地旅行团呢就叫做可以重新出发啦。咁不过就好多条件嘅，包括呢就係唔可以超过30人啦，即係计埋导游领队唔可以超过30人啦。咁当中呢就係喺过去几日嘅经验呢，好多嘅香港嘅旅游业嘅业界都话呢，情况呢就未如预期中理想嘅。报团嘅人呢就唔系咁多啦，有啲就话好差添啦。咁而带本地团呢，对于啲旅游对于导游嚟讲呢，可能嘅佣金亦都冇话以前咁多啦，而且出团嘅数目亦都未系好多。咁但系最少呢就系多翻少少收入咧，咁啊希望当系一个开始。咁但系长远嚟讲咧，香港嘅旅行社咧，同埋成个即系旅游行业咧，都系处于有好多人形容啦，系一个绝境啦。咁呢个绝境咧，就随住之前嘅大半年里边嘅好多即系一啲嘅政府嘅资助完结之后咧，保就业计划完结之后咧。好多嘅旅行社都话咧，预计会点都会有裁员噶啦，而亦都有好多嘅 旅遊巴的公司，因為在過去的大半年都不能夠有團去參加本地的旅遊團，很多的公司都說經營亦都已經陷入絕境了，很快可能會出現比較龐大的結業潮，有很多就職旅行社或者旅遊業的領隊等等都未必能夠繼續在原先的公司工作，就算有的话呢，团带得多带得啲团呢亦都唔会带得太多啦。咁佢哋都希望呢，不同嘅旅游业界嘅人士呢都话呢，就係希望呢政府能够呢即係做一啲嘅比较全面嘅检测，咁令到呢快啲通关，令到同其他地区嘅旅客，尤其同内地嘅旅客嘅往来呢能够快啲恢复啦，令到旅游业就重现生机㗎。好啦，大家喺过去嘅两三日啦，唔知有冇参加过香港嘅一啲本地团啦，有咩经验呢？又或者係业界嘅人士对于而家政府都算做係开启返一啲旅游或者本地游啦，咁对于成个业界嘅帮助有几大啦，对于成个旅游业嘅復甦有咩辦法可以令到佢能夠更加快咁樣進行到咧？咁大家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噶。咁大家咧呢個電話就係1872311啦。而家咧就係聽到好多嘅本地團咧，就有唔少嘅不同嘅地方係去噶啦。如果話大家好少去香港旅行嘅，咁有啲地方咧就係譬如话咧，有啲旅行社咧就会搞黄石码头啦、塔门啦、海下咁样一日游啦；有啲旅行社咧就会去大屿山嘅天坛大佛啦，去埋大澳啦。咁嗱，呢啲行程咧，你话系好特别咁当然啦，佢哋会有一啲特色嘅，有导游讲解。另外咧，就会去一啲特别嘅地方食嘢。咁嗱，呢啲团咧，刚才讲紧就系299到399元起啦。咁另外咧就係亦都有啲旅行社咧就會搞去平山文物徑啦，有啲就會搞去迪士尼樂園啦，去迪恩湖啦，當中就會去帶大家去食點心咁樣啦。嗱，咁呢啲嘅旅行團咧，而家咧就係針對本地嘅人士噶啦。咁嗱，呢幾日嘅情況又係點咧？電話裏邊咧就有中橫遊嘅常務董事袁振寧嘅，袁振寧你好。 你好，你好。 本地游开始啦，你哋都有搞一啲本地游噶。过去几日嘅情况点啊？生意如何咧？ 今个礼拜系会少啲嘅，因为都上个礼拜先宣布嗰个解放限聚令啦，咁所以今个礼拜其实都系得两团岛出到发啦。咁嚟紧会多啲嘅，系。 两团岛有几多人到一团？ 每团系十零人啦。 咁而家咧嗰个即系而家啲团友，你见到即系参加呢啲团嘅心态系点啊？是啲咩人多？ 都系平平地揾个活动啦，因为我谂都系即系边度都去唔到，咁咁又唔会成日坐喺屋企噶嘛，咁都系嗰、那个平平地，咁咪出下嚟咯，出嚟玩一日咁样。 跟住你话即系睇你个报名情况系跟住好啲啊，系情况点咧？ 呢几日其实查询同报名都十分踊跃噶，我哋每日都收到个百宗嘅查询啦，咁等人数都有五六十位一日嘅，呢几日都有系。 吓，即系你会预计，譬如话跟住嗰个礼拜会开到多啲团系嘛？ 要视乎翻啦，希望嗰、那个因为言之尚早啦，因为真系正式开放嗰几日，咁要睇下嗰个热烈程度会唔会延续落去啦。 咁政府其实有个叫做想你游香港嘅一个活动啦，咁就即係话可以即係如果有足够嘅即係消费之后呢，咁可以话即係可以津贴一啲嘅旅行团啦，有啲免费嘅本地游名额啦，呢样嘢你自己觉得即係到而家你见到有冇效果喺度啊？ 暂时未有嘅，因为实际地应该提供部门係下个礼拜即係应该係听日啦，礼拜二啦。咁佢首輪嘅即係今次呢一次嘅活動，其實都係揀咗五十個產品，就揀咗五十間旅行社。咁所以可以做到真係真係如果可以揀多啲旅行社或者更多產品去提供，咁咪可以更好咯。 咁嗱喺即係旅行路線方面咧，你哋諗即係你哋通常你哋覺得有得做嘅係邊啲路線會多啲啊？ 其实都冇得谂噶啦，而家都唔系，因为其实个市场就都系都系一个问号，都唔知道。咁如果我哋做嘅产品时候就系话，可能简单啲嘅一日又会做啊，食一啲海鲜又会做啊，加主题乐园又做啊，vacation 又做啊 ，vacation 咁尝试下去试个市场究竟边个时候受欢迎咯。 嗱，你话试个市场啦，即系其实嗰啲路线咧，系咪譬如以前你哋有冇做过噶？ 我哋喺六月底开始做嘅，咁啊做咗两个星期都有啲团系出咗发嘅，咁啊受到七月应该系13号到嗰个限聚令啊二人嗰度，跟住就开始取消咯，咁啊最近先做翻。 整体嚟讲咧，你觉得即系本地游咧，对于你哋旅游业界其实嗰个帮助可以有几大咧？ 我谂从同事开工或者司机上面嘅开工，乃至乎个气氛，其实系帮到手嘅，起码都唔使一个停摆状态，或者唔使转咗去做一啲我哋非旅游嘅业务啦，好似代购咁样。咁但系你话对营业额或者对利润嘅，其实就真系我哋做开外游啦，咁其实就系冇帮助啦。即系因为个市场相对细啦，银额比较细啦，咁同埋利润都系比较少啦，咁变咗可能得。做到几个百分点，以前嘅生意已经好好咯。 即系其实你讲嘅开工，可能都系以前都唔会有以前十分一，甚至真系几个百分点咁多嘅啫，系嘛？ 生意额就系咯，生意额就系咯，因为讲紧可能系100蚊，甚至乎可能几百蚊一个量团。咁以前去开日本嗰阵系可能7000-8000蚊，甚至乎上万蚊。咁唔好讲长线添啦，咁所以系好难去做翻之前嘅生意额啊。 有好多旅行社都话咧，都挨咗好耐啦，挨到而家，咁如果保就业计划都差唔多完啦，咁有冇准备会裁员咧，减少人工，减少工人？ 我谂成个行业都喺度谂紧嘅，咁咁梗系希望做多啲唔同嘅生意，或者呢个本地又可以我谂系尽早啦，可以保留到几多，或者可以同事咁啊尽量去做咯。咁但系我谂成个业界，我谂都好难去避免减人工或者去减少人手。這个我谂系好难避免。如果冇进一步嘅补贴， 咁喺整个即系政府嘅政策里边咧，你觉得而家即系政府有乜嘢系可以做多啲嘅事？ 其实我想都不同的前辈都出来讲有很多不同方案的，包括可能是多些的保就业啊，就是第三轮啊，甚至乎动用那个旅议会那个基金啊，又或者再继续快些去做旅游气泡。我想两样东西都是可行的，看政府觉得哪样可以容易啲執行咯。 係有啲提出就係話，不如即係做一個全民檢測，然之後即係盡快同內地通關。咁你自己覺得咧？ 我諗呢個係其中一個工具啫。咁啊，貨遊業嚟講，一定係開關去到旅遊氣泡先可以做翻，可能嚇即係樂觀啲，可能做咗以前嘅可能一半生意嘅咁。咁樣可以令到嗰、那個成個行業慢慢可以捱到去翻去百花齊放嘅時候咯。 係嗱，你覺得而家見到啦，即係大家都捱咗大半年啦，睇嚟即係仲有一段日子啦。成個行業嘅即係唔知係咪太弱流強，定係一個咩嘅狀態咧？你會認為即係過多一排，即係當個疫症真係恢復嘅時候，呢個行業嘅生態會有啲咩轉變咗？ 我諗要恢復。都要真係一段日子嚟翻以前，而家真係都講緊可能係2023、2024先可以去翻疫前嘅旅遊市場。我諗喺嚟緊呢段日子，其實我諗都繼續要參與嘅話，咁我諗都要諗下嗰個成本上點樣控制得好啲咯。咁係咪喺產品上或者喺人手上，即係要真係計慳啲條數咯？即係以前唔係。以前真係百科齊放嘅時候，其實你好多嘢可以試可以做，或者有少少多餘嘅人手都冇問題，因為你個生意有嘛。咁而家係嚟緊兩三年都比較緊缺嘅時候，真係要計清嗰條數。 咁你會睇到即係成個行業咧喺真係復甦之後咧，邊一類型嘅旅行社可能係最難捱，係甚至捱唔過嘅咧？ 我谂难挨啲系当然疲惫系咪？即系嗰个 fixed cost 系咪固定嘅成本越高嘅公司梗系越难挨啦，因为佢可能人工多铺租多嘅时候， 咁相對嚟講，可能商務再開商號或者批發嘅旅行社會比較會快復甦咯。因為譬如你講旅遊氣泡嘅時候，咁你指定航班都要買機票噶嘛。咁可能呢啲係講緊可能商務客或者探親旅遊客，咁呢啲就未到旅行團嘅客先咯。咁所以復甦到有生意，應該就係做開呢啲商呢啲市場嘅旅行為主。 好啦，问翻本地团啦，你哋即系实行咗都一段时间，都做过呢啲本地团啦。你觉得即系以后嘅即系政府可以喺呢方面仲有啲乜嘢可以即系喺本地团上面即系加把劲帮到业界咧？ 哦，其实而家有嘅措施都唔错嘅，不过如果将其实简单啲就将个力度加大，即系譬如你先讲紧嗰个上旅游，咁如果可以进一步放宽多啲嘅旅行社去做啦，就唔限住50单或者50个产品啦，而嗰个金额再大啲啦，咁啊固然好啦。咁另外嗰个绿色嘅旅游补助计划，咁而家每间旅行社都系有1000个名额啦，每人去200蚊啦，咁暂时应该去到出年月底接受申请嘅，咁将呢啲条件再放宽。提高嘅，咁都可以帮到手。 好，唔该晒袁振宁，唔该晒。 好，唔该。 好，袁振宁系中横游嘅常务董事啊。嗱，刚才讲到嘅咧就系嗰个想你游香港计划咧，就系即系市民咧就可以喺本地嘅零售同埋餐饮嘅实体店咧。最多2张机印收据合共消费满800蚊咧，就可以咧就去登记参加本地游。咁啊，确认咗之后咧，咁你就可以咧嗱，呢个本地游咧就只系即系刚才所讲啦，就系有50间不同本地旅行社设计嘅香港本地嘅深度行啦，咁就可以咧系有一啲免费嘅名额嘅。咁呢个就系每个活动嘅名额系加埋系10000个嘅啫，吓咁呢个咧就系可以咧免费换取一个本地游嘅名额，咁啊令到大家去参加本地游嘅时候咧就悭翻一个名额嘅钱啦。咁另外咧就系仲有一个绿色生活本地游计划啦，咁每位旅客咧就可以获资助200蚊，即系大家参加嘅时候咧有200蚊咧，其实就系即系政府俾咗嘅。咁呢个就系即系。一啲旅行社咧都系有佢哋自己嘅名额嘅，咁嗱呢样嘢即系大家点睇咧？本地游有几大意义咧？成个整体嘅旅游行业嚟讲咧，点样可以令到即系复苏得有可能快啲咧？大家有冇啲乜嘢特别嘅意见？打电话嚟18723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iu again. 有时咧，英文嘅新字咧系由两个已经存在嘅字咧系组成而结合而成嘅。最常见嘅例子就系英国脱欧啦，我哋通常咧就会将 Britain 同埋 Exit 捞埋咗就变成 Brexit, B-R-E-X-I-T。咁啊，呢个大家都应该识噶啦 ，Brexit, Brexit, Brexit。另外有一个咧最近非常之火热嘅字咧就叫做 staycation，S-T-A-Y-C-A-T-I-O-N。最近如果大家有留意不同酒店嘅套餐咧，都应该会见到呢个字 staycation。咁咧就系 stay home 啦，嗰个 stay 啦，就连埋咧 vacation holiday 嗰个假期，就系咧 stay home at the same time enjoy your holiday 咁嘅意思，就系 staycation。重音咧系放喺第二个音节，咁前面嗰个音咧就纯粹咧 staycation 咁就可以啦。咁小叔亦都见过有个字咧就叫 dogcation 嘅 ，OK， 带埋只狗狗去过一个 holiday dogcation。大家留意一下呢种做新字嘅方法啦。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on THK 留言又得。都可以 DM 肖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有关本地游啊，大家有咩体验咧？有啲咩意见？打电话嚟1872311。电话里边有黄先生，黄生， 你好， 你好。 系嗰个本地游啊，好真系好受欢迎噶。我已经就报咗呢、这个去个东平洲啦，即係1号即係11月1号啊。 咧就值得啊去周去一下嘅。 系 佢咧就响呢个大学集合集合啦。 几多钱啊？你嗰团？ 二百，好似系239蚊。 就包一餐嘅系嘛？ 系啦，佢咧就因为咧响啊呢个马料水嗰度咧又唔使排队啦。如果系真系食，即假期唔使排队买飞啦。 嗯 咁咧，同埋經過嗰個叫印洲堂去塔門嗰度咧，就一塔門嗰度咧就有餐飯食噶啦。 哦，即係喺塔門食飯，係。 係啊，咁咧，但係咧就經過印洲堂咧，嗰度咧就香港一個細個桃園嚟噶，嗰度好靚啊，因為過去過好多次噶啦，即係我年年都會去嘅。咁去塔門食完飯咧，就去嗰個東平洲咯，就行下咯。 係咁， 嗰啲樹就圍住啲屋嗰啲咁樣樣咯。啊， 咁你仲有冇參加其他團啊？有冇報過其他團啊？ 有啊，我啱啱报咗海洋公园五程团啊，我哋长者咧，佢本来339蚊嘅，咁啊长者啊减200啊嘛， 系， 咁即139，咁啊点解会去咧？因为佢依家即系得一半人，我哋唔使排队啊嘛，即系玩嗰啲系嘛。 咁你平时如果自己去就反而仲贵啲啦，系咪？如果去海洋公园咁计法， 咁啊，如果你如果食嗰餐啊都。即系我谂都唔止139蚊咯，我依家包埋就喺旺角洗衣街上车啊，车你去 系就包埋一餐食添系嘛？ 系啊，又有甜品又有咖啡嘅。 咁抵又唔成团咧、啊，竟然 唔系佢因为急嗰头啊嘛， 急嗰头咁可能即系迟啲再谂下咧，再问下已经应该可以成团啦。多谢晒黄先生， 因为我22号报嘅唔成团，即系得几日咯。 好啊，多谢黄先生，其他听众有啲乜嘢遭遇打电话嚟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今日新增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属输入个案，累计5303宗确诊。7男1女嘅新增患者年龄介乎5岁至51岁，其中一名从巴基斯坦抵港嘅14岁少年，星期六发病，有病征，佢报称住喺荃湾帝城酒店。另外有2宗从印度抵港个案，患者都报称住处系北角华美达盛景酒店。由俄罗斯抵港嘅一名30岁患者日前发病，有病征。余下4宗输入个案嘅患者分别嚟自捷克、塞尔维亚、法国同印尼。消息指，香港大学校委会听日开会讨论系咪接受轮选委员会推荐，任命清华大学学者申作君同龚鹏出任副校长，分别负责研究和学术发展。在清华大学网页早前曾经列出申作君是党委委员及工业工程系主任，现时有关党委的资料已经被删除。多名区议员和团体质疑有关任命是否有利益冲突，严重影响港大院校自主及学术声誉。港大学生会会长叶子林表示，如果相关人选进入港大决策层，担心中共直接操控大学。学生会听日会在校委会开会前向校委会递交联署声明，并考虑进一步行动。港大学生会前外务副会长、中西区区议员彭家豪说，轮选委员会的组成不透明，而今次的轮选并没有咨询。中国字节跳动据报正讨论是否安排旗下影片分享平台抖音在香港上市。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字节跳动内部已经就此讨论，公司代表过去几星期亦都同几间投行会面，商讨俾抖音上市的可能性。多间投行正在研究同分析。字节跳动回应内地传媒时话，的确正考虑将部分业务上市的计划，但仍然未最终确定。内地传媒报道，字节跳动考虑将中国业务分拆上市，主要由于近期受美国加强监管影响，在与港交所商讨上市计划的同时，亦有与内地监管部门沟通。美国和亚美尼亚以及亚塞拜疆发表联合声明，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疆同意在当地星期一早上起在纳戈尔诺卡拉巴克地区落实新一轮人道停火协议。不过两国在停火协议生效之后没多久，先后指责对方违反协议。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当地星期五分别同到访的两国外长会面，强调两国要立即停止暴力保护平民。不过 最新停火協議生效短時間內，阿塞拜疆國防部首先指責亞美尼亞部隊炮轟位於中部的一個城鎮，亞美尼亞國防部其後反指前線的軍事據點被阿塞拜疆導彈攻擊。兩國在納卡地區發生的衝突持續約一個月，並三度達成停火協議，但雙方在每次協議生效之後沒多久都指責對方違反協議。在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以及明天天氣預測，天晴，明日日間乾燥，氣温介乎23至28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明日稍後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隨後兩三日風勢較大，雲量增多，同有幾陣雨。周末期间天色好转，但天气稍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东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而家都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另外，西贡公路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来回方向交通挤塞嘅车龙，分别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同埋大网仔路近爱月楼。之后提提大家啦，喺长沙环道同埋东京街交界，因为水管紧急维修，而家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住东京街嘅第三线仍然系封闭，一带挤塞，车龙排到近枫树街。而东京街去李郑屋村近住长沙环道嘅快线亦都系封闭。另外，在车公庙路因为爆水管，而家车公庙路近住翠田街的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而翠田街去车公庙路的中快线亦都是封闭，揸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昂船洲大桥分叉位去尖沙咀，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同埋大埔新娘潭路烈士碑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勿饮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今日为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的是欧嘉伦。 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陈燕平在这里的。 自由风，自由风开始了，我是陈景祥。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五点到八点。 电话里面有梁女士、 唐先生， 还有黄女士。 林女士你好。 女生你好。 主持陈燕平、欧嘉伦、陈景祥。 有意见的话不如打电话来。 电话号码18723。 参与讨论就可以打来18723311， 一起倾。 大家怎么看可以打来跟我们倾。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需要你的声音。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10月30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使用自动转账或电子缴费方式缴交差饷地租，既悭时间又方便。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啦。本地团就可以重新出发啦。咁喺过去嘅周末周日咧，就开始有翻啲本地团出现。咁业界就预计咧，跟住嘅一啲周末周日咧，就会比较多团可以慢慢系成团噶啦。刚才咧有位黄先生打电话嚟啦，就提到佢将会参加去东平洲嘅团啦，同埋经过塔门就有一餐饭食啦。咁啊，呢啲咧都系其中一啲选择嚟嘅，就系出海啦。不过你睇嚟咧，阿黄生都要留意啦。如果出海咧，呢排咧嗱，见到天文台成日都讲东北季候风，东北季候风啦，大家唔系好觉，但系咧出到喺即系西贡出边嗰个海咧，其实都有时几大浪嘅，所以呢个时候去东平洲咧啊，都要留意住咧，就可能带定云浪丸啊，就会比较适合嘅。咁嗱，有更多嘅本地团啦，当然之后喺翻即系香港嘅不同地区啦，有一啲就去西贡啊、桥咀岛啊，有一啲咧就系去 南丫島啊，咁有一啲咧就會去元朗嘅屏山嘅文物徑啊，又或者係去迪士尼樂園啊，咁啊帶大家去食啲特別嘅嘢等等啦。咁由於咧即係有好多嘅一啲綠色景點咧，係可以咧就係用到政府嘅綠色生活本地遊計劃嘅，咁就每位就可以資助$200，咁變咗咧喺個價錢上面咧喺旅客。睇嚟咧就可能會平少少嘅，比平時咁旅行社咧亦都有得賺。咁而對於好多嘅旅遊業界嘅人士嚟講，尤其譬如話係即係旅遊巴嘅公司啊，或者係即係喺度租旅遊巴嘅公司咧，咁會都係開始可以叫做有翻啲生意做啦。嗱，電話裏邊咧就係金威旅運董事梁偉權嘅，梁偉權你好啊。 啊，你好，你好。 系啊，嗱，而家个你哋都系即系经营比较多嘅一啲旅游巴嘅生意啦，情况点啊？ 情况暂时都唔系太过乐观嘅。 系啦，即系都冇复苏咁快啦。咁但系你见到即系有本地游对你嚟讲个意义系有几大咧？而家睇嚟。 其实呢如果有返个本地游呢起码对于我嚟讲呢叫做一个喜讯啦。咁但係即係咁讲喺未有疫情之前其实本地游对于我旅游巴生意呢占嘅比重都唔係好多嘅。主力呢都系一啲系我哋接待系游客嗰时候啦游客生意嗰时候蓬勃啦我嚟个旅游巴呢先至系多啲嘢做啫。 咁你哋嘅公司而家有几多旅游巴系咪都系主要都系银行借贷一路供緊嘅。 其实是我公司暂时仲有10多台旅游巴啦咁而家都系银行上咁会嘅。 咁都停咗一段时间啦即系外地嘅旅客都几乎系零啦。你哋点样度过呢个难关呢 冇噶啦因为本身我哋做开都系主力做旅客生意咁喺呢段时间其实我哋啲车全都停晒喺度摆晒所谓嗰个葵涌嗰个旅游巴坟场啦。系啦咁就都冇生意啦都系。 咁但系供要继续供㗎嘛。 是好彩就政府叫人同嗰边呢就做咗一个叫消息后款啦咁起码就可以唔需要好似每个月供咁平时2-3万元一台车而家可能高返几千元咁叫做可以顶住先囉。 咁你自己计条数点计呀顶到几耐 其实冇㗎啦因为如果政府一路都可以叫银行推返个消息后款预计我哋自己公司都可能顶到大概半年到啦。顶多半年啦。如果佢停咗个先息后半之后咧，咁好讲真一句，个市场又未复苏翻，又未通翻关，咁我哋都系顶唔住噶啦。 你哋系咪都有搞啲本地团噶，或者同其他人合作搞系嘛？ 其实我另外嗰边都有间旅行社嘅，咁都有搞开啲本地团，冇错，有搞开嘅，系啦。 咁啲报名情况如何咧？ 暂时都仲未系好踊跃咯，因为本身我哋唔系收开啲散客为主啦，我哋一般都系做啲包团啦，譬如团队啊、社区啊、NGO 嗰啲。咁啱啱因为推出咗冇耐啦，咁好多政策上啦，或者行程上或者嗰啲事项上，我哋都系仲喺度策划紧，咁就未咁快可以成行到咯。 咁嗱，照计有好多即系本地嘅其他团体啊，或者系啲 NGO 啊，都开始蠢蠢欲动，都会搞翻啲活动噶啦，想。是不是这样 呢其实会计有的很多的因为他们都之前都按好了有很多活动需要去行那现在都正正好一个时间都可以推出来咯。 即是你预计几时会可能即是多返啲团出即是你啲旅游巴可以多啲嘢搞多啲工作去做 预计呢都可能要去到11月中左右啦就会比较可能会叫做普及啲啦係啦因为始终啱啱出咗冇耐好多政策上我哋都要去睇返啲遵守返啲条件嘅嘢咁所以都係需要一段时间嘅。 你希望譬如政府呢即係喺整体成个即係出入境嘅政策上啊检疫政策上应该个方向点样做啦 其实真係好老实讲啦喺而家对于我哋做旅游或者旅游巴咁更加多当然好想政府尽快可以开返个关啦或者好似学澳门咁样啦推出一啲政策啦咁可以俾内地同香港有返个交流先先唔好讲话外国嘅国家係咪如果你开返中国嘅市场俾我哋香港其实对于我哋嚟讲呢真係非常之有帮助嘅。就唔需要下下要喐动到政府去补助其实我哋真係唔係好想政府补助讲真一句政府长贫难顾係咪一帮到我嚟嘅盡快开返个关等我哋可以回复返有生意做咁大家都舒服啲。 但是开关就要都要香港的疫情真的即系归零，可能要好多日或者冇本地感染先至得啦。睇嚟都仲有段时间噶。 其实系噶，咁所以喺呢个期间，喺对于我哋做旅游嗰方面咧，真系一个好艰难咯。所以好希望政府即系佢呢排都俾好多资助我哋，同埋嗰个保就业啊，其实都要提一提，就系话如果喺停个保就业，好老实讲，好似我哋旅游巴咁讲先啦。做旅游生意嘅旅游巴，其实比起做食肆啲仲惨。做食肆你开咗档可能都系小生意，我哋做旅行社或者旅游巴嘅一起身系冇生意零嘅。而家我哋做旅游巴嘅司机其实系低薪高佣金，有嘢做先至有得拆用，冇嘢做其实个人工个底薪系好低嘅。咁而家保就业系可以帮到佢哋，仲有少少嘅收入。当个保就业都停埋啦，即系老实讲，可能我哋啲司机全部都会失业噶啦。到时候都唔知有几多家庭系有呢个问题发生咗啦。 你自己会唔会预计即系几时会出现呢个比较大嘅裁员出现？ 其实而家照咁睇啦，去十一月底就完结咗啦。咁我头先都所讲啦，本地游始终对于我旅游巴喺未有疫情之前，其实嗰个占嘅比重唔系好大嘅啫。即系老实讲，全香港700多万人，你有几多可以做到呢个旅游啊？系咪？咁全部做开都系谷埋喺你啲假期礼拜六日。OK， 咁所以帮助系有，但系唔多。预计我自己公司可能都要裁，如果冇咗保就业，起码要裁都五分四噶啦要。 即系但系会唔会担心？如果话裁咗咁，即系到时复苏嘅时候搵人，你会唔会担心又可能搵唔翻？ 都冇办法噶啦，而家顾唔到咁长远噶啦，我哋只能够系顾咗现状。如果而家保唔住间公司，哪怕你个市好翻，冇咗公司，亦都系冇生意，冇得做。系咁啦。嗱，当然啦，而家你炒晒啲人，其实我有好多司机已经系出咗去做其他嘅行业噶啦，已经唔系再聚集翻喺而家旅游巴呢个行业里边。咁都系嗰句啦，你要保翻而家。要保到而家先至可以睇后边咯。 明白，好，唔该晒你，梁伟权，唔该晒， 系唔好客气，唔该晒。 梁伟权系金威旅运嘅董事啊，嗱，刚才同两位旅游业界嘅人士都倾过啦，语气啦都听到有少少无奈啦，咁都系要睇成个疫情嘅大环境啦，亦都希望政府嘅政策可以即系再扩大啲，令到即系更多人受惠。咁其中咧，起码叫做有翻少少嘢做，就系。开翻个本地游，咁但系咧都似乎系杯水车薪啊！嗱，大家有冇朋友系参加过咧，或者准备参加咧，或者系即系对于而家嘅呢啲本地游嘅一啲资助啊，各样措施有啲咩意见咧？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电话里边有李先生啊，李生你好， 系你好你好， 系 就我对本地游咧，老实讲啦，政府推出任何嘅政策，而家嚟计咧都系正面嘅，但是呢，如果他用一个呢就是说复苏香港经济的话呢，在这方面呢就落差真的很大。过往其实香港都有搞本地游的，不是没有的。有几多人去呢？你问一问旅行社，分分钟医生多个病人，工人多个参与者，即是叫做好过没事做的。在这样的情况之后好像扭曲了，不是说振兴经济，好像保就业这样。即系我个人嘅睇法就系话，你而家大股去讲，你问一问客观一啲，问一问黄俊达，究竟有几多人去 support 佢呢单嘢啊？ 咁啊，有啲嘢，即系大家可能谂住都系有啲嘢做好过冇，总算一个开始 咯。系啦，冇错啦，同埋一样嘢，大部分嘅 focus 摆喺啲老人家嗰度，老人家最好系我都六啊几岁，系嘛？你一个礼拜去五日都冇所谓噶。但系对香港经济里边咧，真系帮有几多咧？咁因为而家个矛头都系希望复苏香港经济啊嘛。唔系话提供多啲活动俾啲老人家啊嘛，即系我个人嘅睇法啦，即系大家客观去睇嘅话，你话而家咁政府推出嚟呢个，又每一个人又补贴几多钱，又话买几多嘢之后又送几多，哇兜兜转转架床叠铺，你教出嚟嘅话，最终都好似保就业咁样。 系咁啊，我谂政府 系 啦，好多谢李生嘅意见。 系 好 ，OK， 好啦，各位仲有啲乜嘢意见咧？打电话嚟1872311。 一起对接，一起接对全港社区电视节目，日常8:30由一众主持带领向社区重新出发。 我自己喺呢一個港島西區長大啦，那個地方叫西營盤。 成個社區嘅狗友一齊喺嗰度聚會，諗翻起呢一個鄰里關係，其實都幾難得咯。 好想再約爸爸媽媽、細佬細妹一齊再去天水圍濕地公園，就重拾嗰陣時温馨嘅時光。 一上八點半，逢星期一至五晚，港台電視三十一， 香港電台第一台，同你一齊撐。 我是瑞士国家旅游局的香港及南中国的代表 KC 廖佩琴。今次这个疫情不单止香港的，是整个世界的旅游的推广计划全部都是暂停了的。不过我们在可以容许的情况之下，我们是会为旅游业一同做一些推广计划。Dream now, travel later。咁希望大家有一啲振奋嘅正能量，收得到，大家加油！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剛才不少的旅遊業界的人士都希望在疫情快些放緩，可以快些通關，尤其和內地如果可以恢復人員的來往，多些旅客可以來香港，先是真正可以解決他們整個行業的問題。問題就是似乎全世界的環境看來疫症而家先至係一個高峰。如果講確診數字，例如咧，即世衛嘅統計咧，全世界各個國家加埋咧，喺琴日啦、前日同埋大前日嗰三日咧，都係有史以嚟嘅新高嘅。咁當中咧，你見到尤其歐洲啦，嗰、那個確診數字嗰個圖咧，就似乎係一個幾何性。几何级数咁样上升紧啦，法国琴日有45,000宗确诊啦，英国、西班牙咧都大概有20,000嘅，而美国亦都喺前两日咧系确诊数字咧都系大半年以嚟嘅高峰咧，有80,000多宗嘅。好啦，喺呢个情况之下，香港又点算咧？电话里边有政府嘅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许树昌你好啊， 系你好， 系啊嗱，而家睇翻嚟即系要话。要通關或者係同內地恢復一個正常嘅或者係一啲來往啦，個機會有幾大？有咩先決嘅條件先做到？ 我相信內地咧同澳門都有一定要求，因為佢哋好多省市，即係除咗新疆最近有啲個案，其他省市都好耐冇個案。咁香港咧仲係有零星個案，久不久亦都有啲源頭不明個案。咁變咗內地，你話想佢俾你過關咧，我相信有機會又係暫時未到咯。 嗱，佢哋嘅標準係咪都係而家講緊嘅？可能都要14日嚇清零咗之後先再傾嘅。 我相信佢都會有一定要求，就係起碼你有一段時間係即係冇咗本地個案，特別係嗰個源頭不明個案係最好係盡少。 嗯， 因為否則嘅話，佢都驚係有輸入個案嘅嘛。 嗯。嗱，咁喺有啲旅遊業界咧，就會即係希望咧政府做一個全面檢測啦，甚至係一個強制嘅全民檢測啦，去揾曬一啲即係而家源頭不明嘅個案出嚟。咁你自己認為呢個可行性有幾高？有啲咩前提先至可以做到？ 當你而家得翻零星個案咧，你做全民檢測咧，其實嗰個效果亦都唔會好啦。咁再加埋大家都記得不久之前嗰、那個自愿性檢測。结果都是170多万人出来，因为当时的反应都不是说比即特别好。还有你真的要全民做，我们的社会结构做不做到呢？你有没有配合到一个居家令，可不可以提供到一些物资，将个社会停顿一个礼拜，又可以供应到一些物资给些市民，那个人手又怎样呢？即是很多技术上问题都未必解決到，再加上現在是一些零星個案，你值不值得投資這麼大資源去做一次呢？做一次不等於完全零的。 在這個環境之下，你覺得政府整個防疫措施短期內應該有什麼的策略方針？ 現在都是要繼續是把關，尤其是你都提過在歐洲北美現在的爆發是非常之犀利。回來那些香港身份證持有人呢，雖然他高危地方我們現在都要他驗了先上機，到了又要驗，又有14日的酒店檢疫，都要小心不要走漏，因為最怕他是流樣本的質素不好，你流兩次入 到了步一次第十二天第二次，万一那些样本的质素有问题呢，第十四日之后你就放了出去，跟住如果有发病呢，咁就亦都是不理想的，所以都要好小心，那些指引俾嗰啲檢疫嘅人士咧，真係要好清楚佢點樣留個樣本。 嗯，嗱，咁見到咧，譬如話呢一排咧喺市面上，其實都尤其係譬如啱啱嗰兩日放假咁咧，都成個好多商場都逼滿曬人啊，人車下街道上咧都已經逼滿曬人啦。你見唔見到一個又係一個抗疫疲勞嘅措施已經都幾普遍啊？抗疫疲勞嘅一個狀態已經幾普遍嚇， 係啊，好明顯係啊，咁即係同十月一號至四號嗰四日一樣啦，就呢幾日就多咗人出去，咁變咗亦都要觀察清楚，究竟呢三日多咗人出去活動，會唔會之後嗰兩個禮拜又有啲多翻啲本地個案，甚至乎源頭不明個案，咁就要睇清楚啦。 我諗會有好多嘅市民會覺得，即係已經都忍咗好耐啦，咁而家大家戴住口罩就似乎好多嘢都乜都做得咁嘅咯喎，已經係。 其實又不是喎，咁當然即係大家都要小心啦，就戴咗口罩係當然有一定保護，咁但係如果你係人群聚集嘅話咧，始終會有人可能會除咗口罩，或者如果有啲隱形傳播鏈嘅存在咧，當你人群聚集咧，個風險又會高翻。 嗱，我哋睇埋就係即係剛才講到全世界嗰個疫情嘅情況啦，睇嚟譬如美國咁，佢唔係似乎冇乜即係有因去再強力咁樣去即係抗疫，或者歐洲都係始終似乎不少嘅國家都係一個相對地放任嘅狀態噶咯喎，代表住啲乜嘢咧？ 嗱，佢個社區都俾個病毒都滲透得好犀利，變咗好多歐洲國家同北美都係好難做到，即係佢唔可以靠呢個圍堵啦。咁變咗佢咪有啲放手嘅手腳，再加埋咧就大家都諗住哦，我嗰、那個疫苗咧應該年尾都第三期嗰個測試會完成啦，就嚟有疫苗啦。變咗有啲人就會依靠疫苗，咁但係始終你個疫苗個供應咧都唔係話即刻可以全民用到噶嘛。咁所以其實中間嗰啲社交距離嘅措施同埋嗰啲個人保護裝備咧，亦都係不可缺少嘅。 咁嗱，冬季大爆發睇嚟都已經係見到啦，係咪？都唔係話一個預測嚟啦。 係啊，你睇歐洲嗰個數字上得好急，咁啊，連美國都係上得好急。咁所以就隨住個天氣轉涼咧，嗰啲個案相信都會陸續再增加嘅。 好，唔該曬，許樹昌係。許樹昌是政府專家顧問，亦都是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啊。咁見到雖然話本地遊重新開始、重新出發啦，咁但係都要一段時間先會多翻啲人去參與啦。而另外咧就係大家都會即係擔，即係政府就要求啦，如果話參加呢啲本地遊嘅話咧，嗰啲隨團嘅領隊導遊啊，都要咧係做過檢測嘅。咁不過咧就冇講清楚話幾時去做嘅，咁所以咧。在過去那兩天就有些導遊他在出團之前譬如兩天才做檢測，有些也都講到明白了，就是其實都未知道是陽性還是陰性的，不過政府沒有通知就即是陰性啦，還有他們都是參加一 些免費的，就是政府在那裡派樣本樽那一些檢測，就也都說覺得去一些私家的診所去做檢測就可能要2000元，太貴了，甚至有些的本地團他們的遵守政府的呢一個承諾書啦，因為政府就整咗一個本地遊嘅防疫承諾書，就要一啲旅行社係符合呢啲嘅安排啦，包括工作人員要曾經獲得冠狀病毒檢測，而檢測結果必須為陰性啦。咁但係就冇講明係幾時嘅，咁有啲嘅旅行團咧就有啲旅行社嘅職員就話：哦，佢哋做咗噶啦，就係上一輪啦嗰個社區檢測嗰陣時做咗嘅。咁所以咧，你可以話咧就係有好多嘅呢啲檢測咧。到咗今日咧，其實都冇乜意思噶啦，冇乜大意思啦，因為喺社區度感染咧係要幾日嘅事啦，就唔係話一個月前你檢測咗，而家就可以安心。咁不過咧，睇嚟大家對呢一方面咧嘅問題咧都唔會太大注意噶啦嚇。咁當然啦，呢個本地遊究竟會唔會即係另外成為一個風氣啦？因為喺其他地方啊，譬如台灣咁咧，因為大家嘅消費力咧唔能夠擺喺出邊啦，唔能夠出外旅行啦，咁本地遊咧的確都可以幫到好多本地嘅商店啦。咁但係係咪用旅行團嘅方式就係另一回事啦？啊，電話裏邊咧有黃先生啊，黃生你好，黃生， 你好， 請講， 系，咁样我就系从事呢个行业噶啦，吓、咁啊已经系年纪啦，就上年嗰个社运到今年嘅疫症啦，咁就真系嘅，政府而家推出呢几样嘅绿色旅游啊，同埋先前嘅旅游气泡咧，新加坡嗰个咧就对本身系旅行社好或者系我哋领队队友好咧一啲作用都冇。 嗯， 一啲幫助都冇，可以咁講嘅話啊，因為我就提議政府咧，就真係實際啲咯，都係或者同國內啊，或者近啲嘅，即係以前叫珠三角啊、大灣區咧，叫做嚇傾傾先咯。即係如果係真係想做到嘅話，我哋無論旅遊車好似而家今日嘅旅遊車嗰個示威啊嗰啲咧，我哋都想靠自己。我哋唔係都唔係要靠政府，政府幫得幾多啊？個個都係要幫，係咪啦？ 咁但係嗱，但係問題係即係唔係話政府唔想做咧？而家個情況睇嚟好明顯嘅就係、是，喂，內地好多其他嘅省市部門都驚咗你啊嘛，即係驚咗香港，仲有感染數字啊嘛， 係咯。咁所以就呢啲我就冇就係睇香港嘅嗰個醫療嗰個決策咯，或者係全民強制好，或者係其他嘅嘢，我哋就唔知道政府點做啦。即係希望盡快咯，即係起碼港即係省港澳啦。可以通到先咯。 系、啊、你自己系做开边一范噶？你做呢一行？ 我演翻欧班都有嘅。 系即系导游、领队、 领队都有嘅，系。 系咁而家就停晒啦。嗯， 停咗年几咯，上年嘅八九月份停到而家咯，可以咁讲。 明白，好啦，咁希望呢个日子快啲过去啦吓、快啲有翻生意翻嚟。 希望政府就实际啲咯，仲系啲将啲时间精神用喺啲 好 一啲有用嘅嘢度咯。 嗯， 同埋即系旅游，我哋而家唔系零啊。唔係零啊，係負。我哋仲要自己個生活費，就好多旅行社自己老細都要攞錢出嚟，係負啊，唔係零啊，係嘛？ 好多謝黃生嘅意見，有咩意見？1872311，新聞翻嚟繼續傾。 佢哋要盡量留喺屋企，避免出街，親友應盡可能幫佢哋處理購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長者要出街，記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唔舒服，就算病徵輕微，都要即刻睇醫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言不盡，風不息，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 自由風，自由風。 主持歐嘉倫，評論員林小魯。 自由风，自由风。今日评论员是林小鲁，我哋继续关注嘅咧就系港大两位副校长嘅人选啊。咁佢哋咧就将会即系呢个人选嘅名单咧，将会喺听日嘅校委会里边就会倾噶啦。咁其中嘅一个争议咧就系一位副校长嘅人选啦。嗱，呢个都系传闻嚟嘅啫。嗱，根据港大嘅讲法就系校委会议程同讨论需要保密嘅，所有人事任命都系通过程序之后先至公布，所以咧佢哋又唔证实又唔否认啊，不宜评论啦。咁但系咧，我想大家都听到最近的新闻，其中一个争议点就是新作君，这位就是现在在加州大学帕克莱分校的工业工程及运筹学系系主任，但是他在清华大学亦都挂有，他就说现在讲法就是他是一个虚衔或者是一个荣誉性质的一个系主任，咁但系咧就佢亦都系被列为党委之一嘅，咁嗱大家理解就系党员啦，咁啊好多人都会觉得会唔会影响学术自由咧，会唔会受制于即系中国共产党咧咁样，咁其实咧而家我谂你睇翻咧就系、是中国共产党嘅党员数目咧就已经有9200万个，好多一啲喺大学嘅学生咧都会觉得入到党咧就好似。即係以前即係一個榮耀嚟噶啦，係一個即係好學生嘅代表，受到即係老師嘅認可嘅一啲代表啦。咁所以即係呢個黨員嘅身份你點睇咧？ 即係我自己都往來內地好多年啦、即係黨員嘅身份就實在真係以世界標準嚟講話普遍到唔普遍，因為如果你頭先講9200万个，其實15个。中國人之中就有一個是黨員嚟嘅、 我補充一翻，剛才冇講清楚，新作君咧，根據而家嘅講法咧，就係港大就話咧，即係不記名嘅消息就話佢唔係黨員，搞錯咗啫咁，我哋一陣再傾呢個搞錯咗嘅問題啦。 個真與假，我哋都冇任何嘅資料去核實啦。咁但係即係純粹黨員呢個身份，即係喺內地嚟講，其實真係撞口撞面都見到嘅，即對我嚟講，我其實又冇唔會將呢樣嘢放大。但係調翻轉頭，即係喺香港嗰個情景嚟講，就係 大家對呢樣嘢始終係一來有個疏離感，第二係會緊張嘅，即係神經緊張嘅。咁點樣會即係影響到個學術自由啊、學術自主啊各方面嘅嘢？其實起碼我自己睇好多內地嘅資訊。你包括一啲相關即係我關心嘅朋友或者佢哋發過嚟嘅一啲資訊，咁其實就算黨員都好啦，黨員之間都有好多唔同嘅討論嘅，咁所以翻翻嚟就係、是，即係我哋香港自己睇呢個黨員身份嘅時候，喂佢唔會唔存在嘅，佢實存在嘅嚇。點解我頭先講就話，喂往後點咧？就算你依家你話，聽日開會啦，咁係咪所有政治聯繫都唔得？因為淨係共產黨嘅黨員身份先唔得咧？咁嗱，依啲咧，我諗即係我哋討論任何事情嘅時候，人事任命嘅情況底下咧。我哋就要好小心去处理，因为如果你话所有政治联系都唔得嘅话咧，咁啊调翻转头，我睇到大学将来去请喺海外去请一啲嘅即系任何人士都好啦，呢个可能都会系障碍嚟嘅，因为即系有时我哋将嗰个所谓政治嘅背景或者其实佢都系一种自由嚟噶嘛，吓，即系放到好大嘅时候系咪适合咧咁样吓？咁但系当然关注点，我自己调翻转头就。咁係黨員就係黨員啦，即係呢樣嘢就應該即係盡快，起碼進一步澄清，更加清晰地澄清啦。 嗱咁你覺得點樣澄清先就係叫澄清咧？嗱，佢哋而家即係消息人士咁樣講就話唔係啦，所以大家 唔好消息人士啦。我諗即係起碼即係清華嗰方面應該即係港大有個責任，即係同清華核實，亦都即係清華嗰方面如果可以有正確資料可以核實得到嘅，咁呢啲應該唔係一個好難嘅事嚟嘅啫。 咁另外一個疑問咧，亦都係喺校委會裏面嘅學生代表啦，另外就係即係校友港大嘅校友關注組都會提出嘅就係咧，而家個新嘅兩位嘅即係名單中嘅副校長咧，其實同而家嘅校長張鵬咧。張翔咧，咁其實佢哋咧係喺都一段幾長嘅時間一齊喺帕克萊大學任教嘅。嗱，如果計翻條數咧，都有七八年到係一齊，即係喺帕克萊大學嘅，而且都係有一個講法就係、是。喂，咁樣係咪一個近親繁殖咧？係咪用人為親咧？咁同埋咧，就係佢哋嘅背景都似嘅，都係啲工科啦。咁如果佢哋三個即係變成一個鐵三角嘅話，喺呢個港大嘅一個管治上，係咪有啲問題咧？點睇咧？即係我自己睇就係、是、其實唔係好多咁嘅情況喎。即係大家嘅背景咁相似嘅話咧，對間大學發展都未必好喎。 我反而即係我一陣我想即係就住背景相似嗰個，我有一啲聯想嘅啫。即係我唔係對與錯嘅問題。但係調翻轉頭，你話近親繁殖咧，其實即係我好多時我哋處理唔同一啲嘅，所以諮詢委員會又好，或者法定機構又好啦。其實內部提升咧係永遠都係一個即係唔好講係痛點，係大家會討論嘅事嚟。即係喺內部提升，其實理論上係好事嚟㗎。咁但係如果一個機構不斷內部提升嘅時候咧，佢可能係走唔出個框框嘅喎，咁樣係咪個思維模式，亦都係所謂個近親繁殖嗰個問題啦，或者繁衍嘅問題啦。咁但係如果我用呢個講法去推論嘅時候，咁死火啦！我哋睇翻以往又好，睇將來又好，任何大學佢內部提升嘅時候，係咪一定校長同副校長嗰個選擇係唔可以係同一間大學嚟咧？咁樣嗱，咁呢個又係我哋思考嘅方法。但係頭先你講到嗰點咧，工科嘅背景翻，我就聯想呢、這個真係聯想嘅啫。是不是其實都有一個大方向、我不知道是中央又好特區政府又好或者即是港大自己本身都需要香港的大學在個科研的方面呢、是加強那個統籌力或者是領導力呢、這個反而是我會即是去、即是想多了的地方、但如果你說這幾個人本身來說他的、背景是相類似的時候、最另外一點重要的就是個程序上面究竟那個由提名到成個輪選的機制有些什麼人會參與，是不是張翔一個人那麼厲害可以說完事呢？如果不是的時候呢，咁我哋又睇翻個集體 有個輪選委員會嘅，照計就係咁啊，係咪佢話曬事咁啊？真係裏邊嘅人都知先至知啦嚇。呢啲委員會究竟個運作具體嘅 即係權力究竟嚇邊個大聲啲嘅，咁啊真係外人就好難知道啦。咁但係嗱呢件事咧就已經引起咗而家嘅學生啦、港大嘅校友會咧嘅一啲關注啦。嗱、電話裏邊咧就有港大校委會嘅本科生代表李子成嘅，李子成你好啊， 你好。 各位大家好， 系啦，你哋嘅声明里边咧就恳请啲校委咧就顾及港大百年基业与声誉啦，就唔好去即系一意孤行委任两位人士做港大副校长啦。嗱，我想问下先咧，就系刚才我哋讲咧就系喂，其实咧而家大陆即系中国内地咧党员咧有9200万个撞埋面咧都系党员嚟噶，吓唔使咁担心，点睇咧？ 你唔可以将中国嘅一贯社會的現象套用到香港而家仲係一個特區的社會入面㗎嘛，即係中國有9000万黨員，同埋佢喺香港有冇黨員，或者佢啲黨員可以喺香港做乜嘢，係南轅北轍㗎嘛，根本就同埋而且而家中美關係又升緊溫啦，你諗下，如果管理層有一個黨委嘅背景，係真係會影響外界對於我哋大學嘅睇法㗎喎，同埋而家我哋係副校長掌啲行政，我哋同其他海外嘅院校嘅研究同埋對外合作都亦都可能因而受到影響喎。 嗯，即係你會擔心係影響到港大以後即係同外國嘅合作，因為佢嘅背景關係。咁但係佢以前 都唔出奇， 佢以前喺帕克萊大學都係做緊一啲係主任嘅工作㗎喎。即係你覺得而家情況有變？ 似乎佢呢個黨委嘅身份一路都冇俾外界關注或者去提起，但而家我相信可能帕克萊大學都會對呢件事係有啲調查。 嗯， 係。我哋如果我哋去好關注個黨委嘅身份，因為係黨員嘅身份，我想搞清楚就係。任何的所謂中國共產黨黨員，其實在香港這個環境裏面，你們都覺得其實正如你剛才所說的那個關注點，是不是都不適合去參與任何的教學工作？因為只是這個，因為校長又在個校務上面有一個更大的參與權，所以你們有這樣的擔心呢？因為你講學術自由或者交流，全部其實都會牽涉到的。 是啊，其实不单止是我们现在不是请一个教授，我们请一个负责决策的人，而这个决策他是会对外有所交接的，即是很难保他这个背景会不会令到外国反而会重新审视一下跟我们大学或者跟香港的合作，去难保是有一些坏的影响的。这个可以 是啊，我正正就是想即是或者我转个方式问这个问题啊，李子成，即是任何就算不是副校长，是主任，那他都要在他那个范畴里面跟很多的不同的院校、外地的院校做交流、做沟通的嘛。你的担心是不是会伸延到其实很多的层面都会有这样的考虑呢？ 我担心此先例一开呢，很快或者其他一些职位，不单止是教育体系的，或者香港的其他一些决策人都有机会是可以由党员背景的人去出入，咁就好弊，因为香港同埋内地其实而家嘅政治意识形态系有啲紧张，而外部嘅关系更加令呢个情况凸显咗出嚟，所以我觉得而家呢个阶段，无论系追求学术也好，或者系为咗院校嘅自主也好，系唔适宜喺呢个阶段去咁快去任命一个未搞清楚、唔清唔楚嘅身份嘅人， 即系你呢个就你觉得系唔系原则问题，你系一个时机嘅问题系嘛？ 可以咁样讲。 另外一方面咧，你哋嘅声明里边都话啦，就系、是今次咧两位副校长嘅人选，一个负责学术发展，一个负责研究啦。而轮选委员会就包括校长张翔啦，而佢哋三个人咧就喺加州大学帕克莱分校咧就共事咗都比较长嘅时间，就话系有利益冲突。点解会觉得系利益冲突咧？ 如果即系一班人去共事過是相當之長的時間，而這些人在輪選過程之中又咁啱會坐埋一台，或者是直頭由他的舊同事請翻新的人，我就會覺得他有沒有充分去在這個 物色嘅過程之中去 declare 佢個 interest 先，因為我自己亦都擔任過副校長遴選委員會嘅。如果我哋係認識一位候選人嘅時候，我哋必須當場表示我同佢係認識嘅。各位委員喺做任何決定都要考慮呢一樣嘢咁樣嘅，係啦。咁好啦，咁就算呢個班委員係真係有考慮清楚啦，從大學成個宏觀而言，一班人相同出身，研究方向又差唔多，又係科學，跟住然後又係一個美籍嘅體制。我哋香港行緊英籍嘅體制嘅香港大學係喺一個美體制入面嘅大學，成班都一個咁嘅眼光，會唔會對大學未來嘅決策係會局限咗喺某一個領域嗰度，或者佢哋用某一個眼光去睇呢？我又會有疑問。 嗯，會唔會又覺得係咁？佢哋可能合作無間呢，以前咁大家一齊可以即係合作得好啲，有啲人會咁諗喎。 合作無間同埋佢成個發展有冇多元係兩件事嚟嘅。 嗯， 我哋成間大學有好多唔同嘅學科，如果淨係專注於某一個學科，例如而家成個管理班子就係好明顯就專注於科研嘅，咁岂不是又忽視咗好多，例如人文精神或者一啲社會科學嘅學科？咁亦都可以有人話啦，我哋大學咧而家或者香港咧係好注重科研嘅，請多呢啲人咧，亦都並無不可。請多呢啲人出席決策權亦都 OK 嘅。錯，唔係我哋香港如果係要重視科研嘅話，唔會係由大學嘅呢啲領導層，而是我哋香港嘅一啲科研資金或者政府嘅資金，就好似上年政府竟然撤回咗我哋大學20亿嘅撥款，呢啲正正係佢哋自己去親手削弱香港嘅科研，就唔係話請幾個對科學有認識嘅人入嚟大學就可以發展到科研嘅，呢個係完全倒轉咗啊！ 嗯，所以李志成，你關注嗰點或者你哋關注嗰點係咪其實因為佢哋嘅背景係？好相近，而喺同一時間去進入個大學管理層，就唔係純粹就話因為佢哋係一個叫做喺個遴選委員會嘅過程裏面係有私相授受呢個問題，因為你做過遴選委員會係咪都可以同我哋講一講，其實遴選委員會嗰個過程啊，即係個組成啊個過程係點咧咁樣？ 大學嘅遴選委員會如果副校長的話咧？通常會由以下幾個人組成嘅，一定係校長做主席，然後會由首席副校長係當然嘅委員啦，跟住一個院長級嘅職員，三個教職員嘅代表同埋學生代表一齊進入去，然後佢哋每一個人投嘅票咧係同一個份量嘅。 嗯，咁即係其實個代表性喺度嘅係嘛？依個你對嗰個制度本身係有信任 嘅 嘛？ 我本身係信任呢個制度嘅。 係， 咁當時就係話，即係而家遴選，我當佢係即係都根據翻呢個程序啦。嗱，事實上就係、是、我唔知你收到個資料，譬如話佢係咪共產黨員喺呢個遴選過程裏面冇必要披露嘅喎，係咪咧？ 係啊，咁但係如果而家既然係有咁多呢方面嘅懷疑同埋指控，而好明顯之前遴選委員會係有機會冇觸及到呢一方面嘅話，咁我就會覺得佢哋作出嘅遴選決定係未必係充分全面了解曬啲資訊咯。 我想澄清翻一樣嘢，就係、是、你做過遴選委員會嘅委員，但係你係冇接觸過有關嘅呢兩位副校長嘅人選嘅遴選噶嘛，係嘛？ 我係另一個遴選委員， 另一個啊嘛嚇。OK， 嗱咁如果咁講，新作軍咧，咁而家嗱佢就似乎係。某人啦，即係港大有啲消息人士就似乎代某人去澄清啦，又或者係去講話，佢唔係黨員嚟嘅，黨委嗰個名咧，嗰個名單係個嗰啲清華嘅職員搞錯嘅，之前嗰啲虛涵嚟嘅。嗱，咁你哋作為學生代表，究竟你會覺得你會認為呢位未來嘅好可能係副校長嘅人，佢要作出一啲乜嘢嘅聲明或者澄清，你先至信佢？不是黨員咧，佢就透過消息人士就話唔係噶啦。 第一，作為一個有信譽嘅學者，佢係必須要俾我哋睇到佢係有公信力同埋佢有危機應變嘅能力。而喺呢件事上面，我兩樣都睇唔到。第一，佢被指控為黨員，其實喺大學院校自主嘅角度嚟睇，係一個頗為嚴重而且係被正視嘅一個指控嚟嘅。佢係必須係要回應，但佢從來冇親身回應，而係透過港大 但系佢连系副校长人选都唔可以公布噶嘛？而家根据规矩系咪？系咪咧？ 系吓，但系佢承唔承认自己系党员，同埋佢承唔承认自己系一个候选人系两回事嚟噶嘛？即系一个个人身份嚟讲，我否认系党员或者我承认党员系完全冇问题、冇冲突噶。 嗯，系咁，即系话你觉得佢做啲乜嘢先至会令你相信佢不是党员啊？ 最起码第一，佢自己系有个公开的声明，明文实字跟我们说他并不是党员，之前所有东西都是谣言。第二，港大作为一间有公信力的学术机构，排名又这么高，是不是应该自己展开尽职调查？尽职调查是包括之前物色这个人回来的时候有没有充分考虑过刚才那些东西，如果没有的话，今次的校务委员会会议是不是应该将这件事纳入讨论？同埋我们现在这个星期开的会是拿着上个礼拜的文件，而上个礼拜是未有这么多这些消息流出来，那我们这份文件就不 update 了。那我们拿份不 update 的文件来开会，我看不到有充分的资讯给我作出正确和客观的选择。 这个资讯就即以往就没有要求即任何 的所谓参与者去提供了。咁啊，我唔知道個程序係點啊，但係我調翻轉頭嚟講咧，就係如果佢喺個過程裡面，佢話我係黨員咁嚇，佢講咗啦，咁啊，輪選委員會嘅所有嘅委員都知道啦， 係嚇， 咁又充分討論啦，咁依個事情就翻翻去頭先你講嗰樣嘢，就係喺你哋嘅角度嚟講，就係作為一個中共黨員咧，係。时机上边系唔适合参与任何香港嘅大学，包括香港大学吓嘅依类嘅行政工作，系咪咧？ 冇错啦。 咁如果咁嘅话，其他党即系话其他国家其他党员都系咪都唔应该参加咧？你会觉得有人会就咁提出噶？ 我唔系，我绝对不是歧视任何人。或者對任何政治的背景人士有偏見，這個要搞得很清楚。我是從一個大學的校委角度來看，他現在這個身份會不會影響到我們以後和一些院校的合作，或者我們以後的發展。而如果他是黨員的話，他是絕對會有這些事有機會發生，所以就不關說其他會不會黨，我們會不會有另一個標準。 No， 這個是一個混淆視聽的問法。 嗱，咁听日就开校委会啦，你哋会准备讲啲乜嘢，做啲乜嘢？ 我有两个要求，系啦，第一咧就系我头先都讲，我而家手中嘅文件系唔 update 嘅，我会申请延后表决，直至到校委会同埋物色委员会一个详尽嘅调查，俾到我有充分嘅考虑，我先可以作出一个客观嘅决定，系啦。同埋如果呢、這个任命系。冇得推迟嘅话，佢必须同我解释点解一定要喺今日作出呢个任命 咯。咁其他同学会唔会有啲协同嘅行动咁样？ 我哋听日咧，我港大学生会系会喺校务委员会会议，即系柳老师楼嘅地下咧，有个递交请愿信嘅行动嘅。我相信到时同学都会过嚟一齐表达佢哋嘅诉求。咁我喺度呼吁各位就系、是，我哋首先第一步系要。和平地同大家表达我哋嘅诉求，我哋而家系理正词严嘅，大家首先唔使冲动住先。 咁、如果唔听你哋讲，咁第二步系点啊？ 哇！咁我相信我哋港大同学仔系会用智慧拥抱自由同责任。 明白，唔该晒李子成， 唔该晒。 好， 李子成系港大校委会本科生代表，校委会听日就会开会啊。 我即系同学头先嗰个表达佢哋个态度取态，即系嘅唔好系话清晰啦，但系即系佢哋嗰个行动嗰、那个部署喺度啦。咁但系即系有几点，即系我自己都希望喺个后续事情里面，我会即系听得到就系、是、第一就系个身份问题啦，咁样咁程序上系咪需要即系现有要起身作军？先生去預早去提交資料去澄清啦，咁依個我覺得係 俾到個機會佢喺個過程裡面佢提出、 嗯、 但我諗無論港大又好或者係新先生又好咧，喺依件事情上邊咧，即係唔係話純粹一個單一政治事件咧，因為始終作為學校裡面嘅主要行政人員咧，就算聽日嗰個任命係作實都好咧，往後佢哋都係要面對。依啲嘅挑戰咁所以即系我自己會預期咧，其實係盡早作出一啲嘅澄清咧，係會比較理想嘅。咁但係至於喺嗰、那個遴選委員會嘅合適程序個過程裡面聽乜唔聽乜，咁呢個真係要睇翻佢哋即係以往嘅一啲嘅做法啦。 嗱，咁刚才咧，即系学生代表啦，即系本科生代表，港大校委会都提出一个问题，即系而家呢位新作君，即系未来咧系负责研究嘅呢一位嘅副校长咧，咁佢嘅党员身份又好，又或者咧佢仲有一个身份嘅就系千人计划嘅学者，咁呢样嗱，千人计划咧本来就系一件即係內地咧，喺過去即係十多年、十年八載嘅期間裏邊咧，就係喺全世界各地係請咗好多嘅有名望嘅學者咧，係提供一啲都幾優厚嘅條件咧，等佢翻去喺內地係做一啲即係名譽性嘅工作啦。咁嗱，佢亦都係千人計劃嘅學者之一啦。咁而家呢一件事咧，本來係一件即係大家都會覺得好事，但係又變咗喺中美關係緊張嘅情況之下咧，又變咗一件好敏感嘅字眼啦。咁另外就係、是、即係如果係黨員嘅話，大家都有聽到而家中美關係咁樣嘅話咧，即係佢嘅黨員身份咧，似乎係啱啱拎出嚟大家講，如果係佢真係黨員嘅話，就係、是、呢個身份可能都喺美國令到佢有啲唔知道會唔會尷尬喎。 我諗現實環境嚟講咧，你要睇睇即係。是否黨員當然是一個即係強化了所謂美方的一啲嘅論述的一啲考慮，但係就算不是黨員都好啦，喺依個大嘅政治局面裏面咧，依種情況已經係不斷出現嚇、即係唯一我頭先聽到李志敬李子成同學講嘅嘢咧，就係係咪咁嘅情況底下，我哋要就曬美國嘅做法啫？ 好，打電話嚟1872311， 辭職。批评巴育是国家的主要障碍和负累，只要巴育下台，事情就会有好转。反对派示威者计划下午游行到德国大使馆，要求调查疫情期间长时间留在德国的泰皇哇扎拉隆功远距离治国有没有违法。大批防暴警察在大使馆外戒备，一批皇室支持者就在反对派游行之前在德国大使馆外集会，高叫支持君主制的口号，并向大使馆职员递交请愿信。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在下午四点，台风莫拉菲集结在现港之东南偏东约116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中南部。本港地区天晴，明日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明日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云量增多和有几阵雨。周末期间天色好转，但天气稍凉。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医护工作争分夺秒，疫情期间他们继续紧守岗位。星期五精拎一点和香港护理专科学院合作，一同走进病房，透视他们的日常工作。 健康热线1872311，精拎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我是欧阳若曦，作为冠军职业赛车手，等我话你知乜嘢系驾驶嘅最高境界。一回旋处前要减慢车速，谂定出口同行车线，出回旋处前要及早打灯同礼让其他车辆。而喺螺旋形回旋处就要留意引导去出口嘅道路标记。 见到有人在斑马线上就要停车让路，开门落车前要注意附近的交通情况，驾驶的最高境界就是互礼互让，安全到达。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林小鲁。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今日评论员系林小鲁，嗱，倾紧嘅话题咧就系有关港大副校长嘅任命啦。咁听日咧就会校委会就会开会噶啦。而出现争议嘅原因就系呢两位副校长而家传闻中嘅人选啦。咁其中一位咧就喺即系记者咧就发现喺佢嘅履历，即系喺清华大学嘅履历里边咧就发现佢系党委。咁當然啦，後屘就有啲匪夷所思，就係、是、記者詢問清華大學之後咧，呢、這個網頁上嘅記錄咧就即刻刪咗。咁然後啲記者就再去揾翻嗱，你知道而家喺網絡上曾經出現過嘅嘢就會變成永恆噶啦嚇，因為而家有好多嘅即係網頁嘅存庫啦，另外咧就係有啲網絡時光機啦，基本上咧就無時無刻喺度掃緊成個網絡，將啲嘢留曬底嘅，咁所以又 check 翻出嚟啦，揾翻出嚟咧，其實早喺2014年咧，喺係起碼有兩三份文件裏邊都見到咧，新作軍咧，即係呢個傳聞中副校長嘅人選咧，佢係喺黨即係作為黨委嘅成員出現喺一啲文件裏邊，而後屘即係後屘又。港大嘅消息人士就话冇嘅，冇呢件事嘅，佢系搞错咗啫，即系可能清华大学嘅搞错咗啦，又或者系咧，即系当时咧系都系一啲虚衔嚟嘅，包括党委或者系佢做紧嘅系主任等等啦。好啦，嗱，电话里边咧就有港大校委会嘅成员卢重茂嘅，卢重茂你好啊， 你好， 你好， 嗱，不如讲下即系有关即系佢可能系党员或者即系呢个争议，你点睇咧？党员可能系党员呢个身份， 其实咧。大學的聘任一些高層人員，特別是學術的人員，我覺得就不應該在這個這樣的公眾這樣去討論的。大家希望，我希望大家尊重大學的學術自由和獨立自主呢。這些這樣的個別的人士聘任呢，即是我自己就真的覺得不是，真的不適合這樣去討論。大學有他自己的機制，咁咧就係通我哋嘅，即係如果我喺香港大學咁多年啦，咁即係作為一個學術嘅人員咧，我即係睇到我覺得好心痛，即係點解大學而家要俾人擺曬上台？要去我哋即係喺大學入邊跟足曬個機制去到做一啲聘任嘅工作，點解要即係要好似全人類要去討論？这个是真的很严重的一种干预来的。那我就真的。 但是刚才校委会的本科生代表李子成，我们都访问了他，他的讲法就是因为这个人选，其实譬如他甚至会关注或者担心，就是可能是一个党员的身份在现在中美关系之下，而这位副校长的人选是负责研究的。他的身份可能会影响以后和美国院校的合作，所以关注是有理由的，怎么看呢？ 我首先我再强调，我即系尤其是以校委嘅身份，我系唔会评论呢个咁嘅轮选呢个聘任。咁至于你讲话中美关系，咁我哋系咪就系即系因为呢、這个美国即系发动呢个咁嘅贸易战？喺我自己睇下，有好多即系啲好唔合理嘅一啲。即係針對中國學者嘅一啲問題咧，我哋就以後唔同中國去到合作咧。我自己睇喺學術方面，我睇唔到點解我哋要俾一個政治去到影響咗咯。我從來都唔會話針對某一啲學者係美國嚟嘅，佢個國籍而係話我而家呢個時候我唔同美國去到合作啦。我覺得喺學術咧應該係冇疆界。大家尤其是即系我做医学呢样嘢咧，我就真系即系如果有一个国家会系因为另外一个国家嘅一啲喺经济上又好，喺个政治方面或者个国力方面好，而去将一啲譬如医疗啊，大家嗰啲研究 去到畫出一條線啊，喺學術交流度話唔同某啲國家去到做學術交流咧，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可悲嘅一種行為。 嗯，黃忠華 就我絕對唔同意嘅。如果呢位即係佢可以即係我知道呢位同學佢可以表達佢嘅意見咧，但係如果因為美國作出呢啲咁樣嘅用嗰個政治方面嘅一啲咁嘅攻擊嘅因為政治原因去攻擊呢啲咁嘅學者，而我哋就同某一個國家嚇，佢更加呢個其實係我哋自己嘅國家嚟嘅，咁居然話因為呢啲係一啲內地嘅人員，我哋就唔去聘任佢或者同佢合作，咁我覺得呢個係完全係無稽嘅一種講法。 但我諗佢會考慮到嗰個效果問題，嗰個後果問題啦。你覺得個原則就唔應該去改變或者係遷就任何人啦。 咁人哋嚇你，你就唔去唔去做呢樣嘢啦。 嗯。 咁我哋系咪即系有啲人黑社会咁样威胁我哋，我哋就全部都就范？尤其是我觉得我哋做嘅嘢系正确嘅。我哋而家讲紧学术，大学嘅聘任，我觉得一路都有个机制，有个遴选机制嘅，大家都系跟足嘅机制。而大学嘅聘任咧，我喺香港大学咁多年都系根据学术嘅，我唔会考虑一个人个国籍、种族、性别、肤色，甚至。其实即佢系咩政党咧？其实喺外国好常见嘅，好多政治人物咧、政客咧，佢做大学校长嘅。咁佢做嗰个位咧，即系喺个学术机构入边，我哋主即系唯一考虑嘅就应该系佢个学术嘅能力。 嗯，所以其实翻翻去你都讲得好清楚咧，即系其实系咪一路以嚟啦，即系撇开今次嘅轮选或者以往任何个人嘅关系，就住个轮选嘅考虑嘅准则，即系其实你一路都系强调，只系考虑佢嘅学术嘅背景系嘛？ 系啊，我觉得呢样嘢系最重要嘅。 嗱，因为有 应该亦都系唯一嘅即系考虑嘅因素啦。 系嗱，喺个轮选嘅过程里面咧，其实都会唔会考虑？因为今次系讲紧两位啦，会唔会考虑到成个管理层？其实佢哋个背景会唔会话太过相近啊？而影响咗成个日后嘅大学嘅行政嘅发展嘅方向咧？咁样即系呢个就系学术部分啦，系啦。 我再一次想同大家讲，这个系大学嘅。一个行政的一个过程，大学有轮选委员会，有提名，然后去到经过个轮选委员会，最终呢是一个机制，每一层一层咁去做的。大学入面的人全部都是专业的，都是学术界的顶尖人物。咁我哋嘅校长啊，是在学术界是全世界都好认可的。咁即系我唔明白大家点解喺呢个时候系用一啲非学术嘅原因，去到事先去讨论，系企图俾压力我哋现有嘅大学入边嘅一啲同事去做一啲工作。 你讲到学术嘅原因咧，嗱、校委会决定，譬如炒咗戴耀廷，咁其实嗰个决策咧，亦都同下边嘅其他委员会嘅决定系唔同嘅。咁有好多人都会觉得呢个系一个政治原因。 我觉得呢个唔系一个时候去到讨论另一件事，都个别嘅案件，我唔会喺呢度。 我唔系讨论啊，而系而家系点样去俾人哋一个印象、一个感觉，系你哋真系以一个学术嘅标准。 就系大学入边嗰啲全部都系学术嘅人员。我冇参与呢个轮选吓，我亦都唔知道个轮选委员会入边系啲咩人。我其实亦都唔知道。任何入面的资料的，只不过我是很相信，我在香港大学这么多年，我很深信大学入面的同事都是在学术界是很有地位的人，他们都是会根据个学术的要求，作为轮选委员，他们都知道大学的机制和个要求，个目标都是根据学术去评定一个人的，特别是选这些这么重要位置的时候，如果你批评到某一些人他的学术 的能力不足够的可能或者你在个轮选过程不是跟大学的标准的，我会接受，但是纯粹因为某一些国籍问题，他的背景问题，他 有冇咩即係政治嘅一啲思想嘅問題？我覺得呢個係一個 盧寵華話嗱，我再講清楚我的問題啦。講緊個背景就係因為兩位都係工科嘅背景， 唔 係，但係咧依個就係學術嚇。嗱， 我唔會針對個別去講嘅。 唔係，我明白。 嗱，根本唔理呢兩個。 我唔好理呢兩個先。即係我頭先嘅問題，我就想了解翻，即係你都係呢個遴選委員會嘅委員啦。即係 我唔係遴選委員會嘅，我再強調一樣。 O K， 咁你理解嘅時候，即係其實喺個選擇裏面，除咗學術，我哋所謂學術，我哋頭先講嘅個準則係乜嘢嘢咧？係咪真係純粹佢係有博士學位啊？又喺本身的研究界別裡面是即係聲名顯著啊，但是大學請人的時候，他有沒有一個通盤的考慮？即係我剛才講就不是話講緊政治膚色啊，或者依啲嘢，而是佢管理上邊 嚇。你唔好話，因為他是某個國家的某一個黨派的，你同我講講學術好啦。至於你話咩條件咧，真係唔好意思啊，真係確實咧。學術界的人呢其實都知道的，即如果你要在這裡由頭到尾去講，我們看一個 CV 下，看一個履歷，或者看他的之前的工作，或者他的他的文獻，他的著作有些什麼呢，那我想這個是一個牽涉到真真正正要學術界的人去討論咯，但其實真的不太適合一啲即 係 另外一個層面去 做。因為咁講啦，即係適合嘅人咧，呢個世界好多嘅。嗱，港大校友關注組咧，佢哋啱啱發咗聲明咧，就會覺得即係而家啦，校長加埋兩位副校長嘅人選咧，都係喺加州大學帕克萊分校咧，係一齊做嘢做咗好多年嘅。佢哋會形容係一個近親繁殖，用人為親。啊！我唔問你點睇啦，而係你點樣去改變即係大家而家呢個印象咧，或者有某啲人係有呢個印象。 我唔會評論個別嘅人選，我只係從大學喺招聘呢啲人員入邊，我哋第一係有個機制嘅，第二係學術最重要嘅。佢喺邊間嚟嘅，我覺得唔重要，只要呢個人係能夠符合嘅條件，大家亦都要明白。全世界最優等嘅人，最優質嘅學術界嘅人，包括好多諾貝爾得獎者，唔係你香港話要佢就嚟嘅。一個你即係、就是、你去招聘，亦都要有人肯嚟嘅。我希望大家亦都明白咧，喺呢個時候要招聘好高學術成就嘅人咧，都唔係隨便你話要邊個就要邊個，好多都要真真正正你係要去。去到真係去說服呢個人，因為人哋係一啲好高學術機構，佢哋都繼續你好多睇到嘅，唔好嘅你唔要啦，好嘅點解要嚟香港呢？大家有冇諗過呢？當然我哋香港大學有我哋嗰個強處，有個優點，亦都係一個好高學術地位嘅。但係即係我想大家要明白，我哋而家唔係請一個普通嘅一啲工人，我可以隨便可以我要邊個就要邊個。是你要亦都要人哋肯嚟、大家喺度强调话，哎呀，我唔中意呢间学校，我唔中意呢个国籍，我唔中意呢种肤色，我唔中意佢有个呢咁嘅背景嘅时候，你可能大家真系要理解一下喺成个遴选过程，大学遇到嘅问题系乜嘢咯？ 咁嗱，咁会唔会嗱？会唔会人选？ 我唔中意佢喺边间大学嚟？ 而家唔系话唔中意啦，或者？咁嗱，三個人都同一間大學差唔多嘅背景，係咪對呢個大學嘅發展唔係咁健康 咧？我再次強調，我唔係針對個別，我唔知道呢啲人選喺邊度嚟嚇。大學個遴選有佢個過程，每個人個背景唔同。咁如果大家話佢個背景咧有好多，譬如我哋好多都香港大學畢業㗎啦。咁如果我哋又咁即係講，我又唔想要咁多香港大學嘅人。咁你喺個選擇過程係有限㗎嘛。咁我相信個遴選委員會呢已經係充分考慮咗好多因素㗎。大家俾香港大學回歸我哋自己嘅學術自由，回歸我哋嘅獨立自主，跟返個遴選嘅過程，有個遴選委員會有個機制去到平衡嘅。 明白，好，唔该晒卢颂茂，港大校委会成员啦。卢颂茂一路强调嘅就系、是，佢觉得即系而家成个过程系一个根据翻学术啦，而冇政治嘅考虑啦，佢亦都唔评论个别嘅一啲人选啦。咁但系刚才都问咗好多次啦，就系而家唔系话个别嘅人选啦，而系呢啲人选咁啱都系嚟自相似嘅背景啦。嗱，我谂大家都会发现嘅，其实而家喺好多嘅大学里边咧，系会刻意咧系唔请翻自己嘅毕业生嘅。你会见到就算好多系咧，你话喂，我哋一路喺香港读书嘅，喺香港同一个学院读完博士出嚟嘅，基本上你要考翻自己学系嘅做一个教授，唔系咁容易噶。其实就系因为要强调嗰个多元化啊嘛，即系强调我哋有嚟自五湖四海不同嘅人、不同嘅背景，咁令到成个嘅组合比较即系有不同嘅嘢可以喺度。即系碰撞咁样啦，咁所以如果你话三个嘅背景都系咁似嘅话咧，的确我谂对于好多人嚟讲唔系一件寻常嘅事嚟嘅。 嗱，我谂两个层面嚟睇咧，即系第一是否对公众有一个合适嘅解释，就等同咗干预咧？我自己唔系咁睇嘅，因为大胆讲，我亦都参与过唔少嘅轮选嘅工作，其实。有啲嘢我係認同嘅，即係尤其是今天嘅政治環境裏面咧，我哋適合嘅人選咧，其實唔係話一定咁容易揾。但係任何機構最終嚟講做咗個決定或者做個決定過程裏面咧，受到質疑嘅時候咧，其實都有個責任咧係去解釋清楚。咁當然呢個責任唔喺盧寵文身上嚇，但係即係相關嘅機構喺今次嚟講廣大係。就算今天不面對，即日後都是要去作那個解釋的。第二點呢，就是我想我們要小心一件事，也都是即那個整個發展的趨勢，也都是正正就是我同意盧寵茂講，就是今時今日的環境來講，其實願意來香港的一些人才，我哋必須要承認係選擇係少咗嘅。同樣嚟講就係話，無論大灣區又好，喺一國嘅體制底下，我哋想有一個共同嘅發展咧，其實來自中國背景嘅、來自大陸背景嘅人咧，亦都係多咗。咁依個係一個即係點解我自己成日都強調就係、是，無論任何嘅遴選機制咧，我哋必須要有一啲客觀嘅標準。而呢啲客觀標準，我個人嚟講，我絕對同意就唔應該話佢有咩政治聯繫啊，或者係膚色啊、環境。如果係咁嘅時候，即係我即刻諗到第一個就係、是、即係帕德最講咁，當年肥棒做咗呢個牛津嘅校監，係咪會驚佢同工黨打交咧？咁唔會咁去諗嘅，即係喺個學術嗰個機構裡面。 咁留意住啦，就係聽日。校委会咧，港大嘅校委会就会开会，咁嗱喺传闻之中就会讨论呢两位校长嘅人选噶啦，咁大家留意住听日新闻，港大会发生乜嘢事啦？ 每个礼拜 五个名声， 呢、這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齐听节目嘅系谭永辉， 一位香港先生阿 Keith 储埋啲大假咧就去一个地方做咩咧？去办义学喺边呢？去到非洲肯尼亚，近住乌干达一条小村庄。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嘅节目系 《小脚板走天涯》B 四二零。 美欣有冇下载 Hong Kong Blood 手机程式？ 叔叔梗有啦，睇晒血库存量同定期预约捐血。我仲知喺流感高峰期嘅时候，同埋打风落雨后，更加需要大家踊跃捐血。 叻！而家仲有全新流动捐血车，可以预约去商场、写字楼、学校同屋苑，周围去都系为咗方便你捐血啫。因为捐一次血 可以救三个人。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林小璐，我哋转一转话题啦，我哋倾下咧就系、是、本土研究社咧今日就发表咗一个新界兔丁研究报告啊，咁啦，即系兔丁即系 非法轉售丁權啦，可以咁講。咁佢哋咧就喺最近咧就係參考一啲衛星地圖啦，同埋去睇翻即係不同地區嘅一啲丁屋嘅建設，咁用佢哋嘅方法咧就去估計究竟呢啲丁屋咧新起嗰啲丁屋啊有幾多係套丁套翻嚟嘅。咁就話咧喺兩年多以嚟咧就係增加咗804等。嘅一啲嘅懷疑係套丁翻嚟嘅丁屋啦，咁佢哋話咧就係喺十大套丁情況最嚴重嘅鄉村就係元朗區，就係其中有五條嘅，其中咧元朗嘅西邊圍咧有99.1%嘅套丁嘅百分比啊，即係新起嘅屋裏邊都懷疑係有套丁嘅。咁另外咧就係佢哋都認為咧就係而家地政署咧就冇做嚴格嘅審查，咁令到咧成個套丁就變咗一個低風險高回報嘅活動。咁仲有新趨勢嘅就係一啲背後搞緊套丁嘅公司咧，亦都見到有離岸公司參與其中，咁令到咧政府如果要追查就更加難啦。咁嗱，呢一個都係即係本土研究社即係一路關注嘅問題咧，就係新界土地套丁嘅問題啊。點睇咧？ 嗱，咁套即係用得套丁呢個字，我假設咗咧，即係頭先你都講得好準確嘅，就係我哋針對非法轉售丁權啦。咁啊，既然係非法，咁啊拉得啦，係嘛？只不過就係話喺個過程裡面，你有冇足夠嘅證據去即係令到？相關嘅人士咧係復發咁解嘅啫。但至於你話嗰、個推論究竟有幾多丁屋係套丁咁嗱，咁依個係即係一個獨立研究啦。即、就、係、是、我亦都冇辦法去即係、就是、憑嗰、那個報告本身好簡單去講嗰個數字準唔準確。但係套丁呢個行為本身嚟講一直存在，依、這個亦都係即係我覺得係。絕對是客觀事實嚟嘅，即係無從置疑嘅。只不過就係我哋係針對套丁啊，因為係針對丁屋本身呢個政策咧，咁呢個要搞清楚啦。即係如果你話針對套丁，咁其實就係加強執法嚇。咁但係如果加強執法嘅時候，我哋除咗地政之外，佢相關嘅其他部門有乜嘢可以協作咧？咁樣嗱，呢個咧就我覺得係值得討論嘅嚇。因為如果你純粹睇翻嗰個丁屋嗰、那個數字咧，即係過往40年大概總共起咗40,000間咁上下啦，即係每年大概近1,000間啦。咁其實依兩年咧就即係跌咗嘅，即係好明顯因為啲官司嘅問題係跌咗。 嗯。 咁點解會起得咁慢呢？咁依個其實我調翻轉頭就係，即係我有時我自己同人分享，我成日都講就係、是，你諗下。一間丁屋咁簡單，點解要搞咁多年先批到出嚟咧？咁就好明顯，其實真係延續咗以往嘅行之有效嘅呢個以時間換取空間嘅方法，其實真係拖慢嚟批。你諗下，一棟樓幾複雜幾千嘅單位，隨時都即係半年之內已經批到積出嚟啦咁樣。咁依個係即係我會睇得到咧。喺個政治環境裏面咧，一路都係一個痛點嚟嘅。但係痛點還痛點，非法嘅嘢我頭先講就係、是、你最重要諗清楚就係點樣可以揾到足夠嘅資料去即係檢控。 咁而家咧，其實即係點解成日話套丁好難捉？咁就係因為咧，喺個過程裏邊咧，係要揾到足夠證據咧，就係話曾經有第三方或者係發展商咧，係同嗰個。即係擁有丁權嘅人係有個協議，然之後將土地嗰個實質擁有權轉讓，咁咧喺當中嘅文件好多時就未必容易揾到證據嘅。咁但係有啲律師就話唔係啦，其實要做應該做到噶啦。而地政總署就話咧，而家即係2018年到而家9月咧，一共有183宗懷疑套丁個案咧，係轉交執法部門調查噶啦。咁樣一陣翻嚟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本港今日新增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属于输入个案，累计5303宗确诊。其中一名从巴基斯坦抵港嘅14岁患者，报称住喺荃湾帝盛酒店；另外有2名从印度抵港嘅患者，报称住北角华美达盛景酒店。 余下五名输入个案患者分别来自俄罗斯、捷克、塞尔维亚、法国和印尼。今日冇新增本地个案，一连三日的假期到尾声，不少市民外出，无论市区或者郊外都人头涌涌。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说，近日多人外出，要留意疫情发展，又认为能否进一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要看多几日情况再作决定。香港大学校委会听日开会，预料讨论有关副校长任命事宜。据了解，两名获推荐的人选分别是清华大学学者申作君和龚鹏。港大学生会会长叶子林认为，有党委和政治联系的人士出任副校长绝不合适。港大校友关注组指出，两名获推荐的人选和现任校长张翔的履历高度相似，若果获任命为副校长，将会产生用人为亲的不良观感。港大发言人回应说，大学的人事任命需要通过所有程序才公布，现时不宜评论。南韩再多11人在接种流感疫苗之后死亡，累计个案增至59宗。卫生部门强调，至今未发现死者死因与接种流感疫苗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会继续推行接种计划。又说接种流感疫苗利多于弊，世卫以至国内外专家都同意。新加坡决定暂停使用法国赛诺菲和南韩 SK 生产的两款流感疫苗，成为首批宣布暂停相关疫苗使用的国家之一，作为预防措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抵达印度，展开亚洲五日行程的首站，预料会争取和多国加强战略联系，抗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蓬佩奥听日将会联同国防部长埃斯帕和印度外长及防长举行2+2会谈，讨论战略及安全问题。蓬佩奥亦都可能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有印度官员早前预计双方会签署协议，俾印度可以取得美国的卫星数据，以改善瞄准导弹和无人机的能力。蓬佩奥之后会转到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和印尼，预料将建议他们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晴，听日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离岸，听日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风势较大，云量增多和有几阵雨。周末期间天色好转，但天气稍凉。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今日为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的是欧嘉伦。 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陈燕平在这里。 自由风，自由风开始了，我是陈景祥。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5点到8点， 电话里面有梁女士、 唐先生， 还有王女士。 林女士你好。 女生你好。 主持陈燕平、欧嘉伦、陈景祥。 有意见的话不如打电话来， 电话号码1872311， 参与讨论就可以打来 1872311，一起谈 大家怎么看，可以打来跟我们谈。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需要你的声音。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怎会没我份？如果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应立即求医，没必要就不要周围去或者出街吃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1米距离，避开有病征的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这些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林小鲁。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咁我哋呢半个钟头咧，系会同大家倾下本土研究社嘅一个最新嘅报告啊，就系有关兔丁嘅一啲新嘅发现啦。今日咧，我哋评论员系林小鲁，而电话里边本土研究社成员黄少雄喺度噶。黄少雄你好， 你好。 系，大家好。 系啊，不如讲下你个研究报告咧，有啲乜嘢你觉得即系比较重大嘅发现先？ 系啦，咁就我哋2018年嗰阵时咧，都做过一份即系统计翻全新界咧有冇一啲疑似套钉嘅情况出现嘅吓。咁我哋今次嗰个嘅即系两年几之后咧，就做咗一份咧，其实系更新版本嚟嘅。咁我哋发现咗啲咩咧？就系我哋发现咗咧，其实成个新界咧而家咧呈现一啲套钉迹象。讲紧呢啲咁嘅丁屋咧，已经超过10000间系啦。我谂我哋见到近呢两年咧，就系、是、个增幅咧去到804间嘅，即系换句话说，系咩咧？就系、是、喺过去嗰两年几咧，差唔多咧，每一日咧就有多一间咧呢啲咁嘅丁屋落成嘅丁屋咧，系怀疑系透过啲非法嘅途径得嚟嘅吓。咁我哋见到个情况咧，尤其喺元朗特别嚴重啊！嗰804间入面咧，我哋见到有64%啦，超过500间啦，喺元朗唔同地方出现嘅。咁即系换句话说啲咩？就系、是、我哋可以见到喺林郑治下咧，呢几年以嚟咧，一啲套丁嘅状况啊，讲紧系啲滥用丁屋、滥用丁权嘅情况咧，其实依然固我嘅吓，系冇。減輕到 你哋點判斷嗰啲新起嘅丁屋就係套丁翻嚟嘅咧？ 啊，我哋要好小心講一樣嘢就係、是、嗱，如果我哋要指控佢確實套丁咧，就非常之難嘅。點解咧？就係、是、因為本身套丁係一個台地交易，我哋如果喺法律上面咧，要揾到佢真係套丁咧，就要揾到佢個台地交易嗰份合約啊。咁當然佢哋唔會即係咁好死咁講出嚟話，我從全世界講話我犯法啦嚇。咁但係咧，我哋如果可以即係用側面啲嚟睇咧，其實如果以一啲套丁形式去起嘅屋，其實賣出去噶嘛，佢係用一個屋苑形式去推銷，好多都係咁嘅嚇。咁、如果我哋可以透過佢嗰個發展模式同佢個外觀咧。其实都可以大概略知一二，究竟呢啲咁嘅丁屋咧，系唔系有机会做丁嘅，系啦？咁我哋以往咧都系透过一啲，譬如你讲紧系嗰啲外表啦，我哋有几个条件嘅。第一个咧就系、是、如果我哋透过一啲地图工具，同埋啲实地考察咧，发现咧就如果系有啲丁屋系集体兴建嘅，讲紧系啲唔系自己原居民，即、就、系、是、我自己住，自己单独咁起一间嘅。可能是一次过起3间或者以上，我哋最夸张嘅个案咧，系今次呢两年咧，发现咗系30几家一齐起嘅。 系， 我哋以往亦都见过系8几家一齐咁样起嘅。咁好难说服，又唔话俾人听。嗱，呢啲咁样丁屋就系我哋原居民咧就自己自发聚居，自己兴建，自己住咁样嘅。好多时候咧，我见到之后咧，炸大林咧就起完之后就卖咗出去噶啦。咁所以我哋可以見到就係、是，譬如你見到3棟以上啦，有啲建築風格好相近 ，package 係一個豪宅樓盤嘅，分佈好整齊嘅。 係啦，猜測係啦。咁嗱，除此之外有咩新嘅一啲趨勢見到？ 係啊，我哋都見到咧，今次嗰、那個情況咧係有一啲新嘅發現嘅，係啦。咁包括咧，我哋見到喺元朗咧有一個樓盤喺大堂嘅，就有一啲我哋比較。成日聽到嗰啲著名鄉親就喺懷疑喺背後咧係策劃嘅，咁包括咧喺大堂度有個屋苑咧，就係有梁豐源個仔啦，叫梁志峰啦，係現任嗰個18鄉事委員會副主席嚟嘅，係啦，同埋沈文傑咧就係、是、曾經係而家係嗰個18鄉北區議員沈浩傑嘅細佬，係啦，咁即係都係鄉親啦，咁佢哋就涉嫌咧，我哋透過查查咧就發現佢哋喺而家已經起咗丁屋苑嘅地方咧，係曾經佢係持有特土地嘅。換句話說咧，佢哋有機會涉嫌咧係去發展屋苑嘅，係啦。咁呢啲係以往我哋冇見過嘅跡象嚟嘅。另外一樣嘢就係呢一單嘅發展咧，有趣地咧係有一啲前大型發展商。 但系佢哋澄清咗话，即系已经一早2012年离咗职噶咯。 啊，啱啊！呢样嘢系因为佢嗰时澄清咗咧，话一刻冇关系啫嘛。 咁但係因為你要理解就係、是、大家要理解就係套即係套丁，如果佢真係套丁嘅話，佢係一個好漫長嘅 process 嚟嘅，牽涉咗以前嘅一啲可能策劃規劃，將個地權轉讓嚇。咁呢一啲嘅步驟咧，係我哋揾到咧有啲跡象咧，係見到佢2008年至有2010年。嗰间公司讲紧系一间叫国盛集团嘅公司，入面有刚才我所讲嘅即系香士派嘅朋友啦，再加上就系、是、系啦，即系、就是、有前地产商嘅高层喺入面，咁会唔会系有一种新嘅模式？嗱，我哋而家唔够胆咁讲，咁、但系究竟佢哋之间有啲咩嘅合作关系咧？系值得进一步去追查嘅。 刚才你提到梁福源啦，见到苹果日报都有问翻佢嘅，咁佢就话咧。佢个仔作风低调啦，咁就话你怀疑佢套丁咧，就即系你犯法有确实证据，就去拉佢啦，就去告佢啦，咁讲啦，呢个系即系梁福源嘅一个对住苹果记者回复。嗱，我想问啦，咁就系既然你见到咁多问题咧，嗱，政府又话佢有做嘢嘅喎，嗱，地政署咧，佢就话而家咧即系有183宗个案咧，怀疑套丁嘅个案转交执法部门跟进嘅。咁要做啲乜嘢咧？政府 嗱，政府咧而家咧就都承认咗嗱，套丁系一个 issue 啦。如果唔系，佢都唔会同你讲话183单要处理啦吓。咁、另外就梁福荣都有讲啦，就即系其实佢都承认套丁系犯法噶啦，咁嘅算。所以同人讲，我而家冇啫嘛吓。咁、但系佢有冇咧？嗱，其实大家都可以估估啦吓。咁、但系咧就。但係我想強調一樣嘢咧，而家搞到咁大鑊，即係有183單又要跟進，跟住你而家啲丁屋企度周圍都係好多有機會有問題嘅。我想強調一點就係咧，嗰地政署佢去收緊，本身佢已經可以有權去收緊啲丁屋嘅批核嘅，你唔需要等佢起完出嚟啦，跟住中間可能會引咗人犯法，跟住你先去調查噶嘛。如果你從一開始跟翻丁屋政策嗰個原意就係、是、OK， 你依啲原居民咧就係、是、自住。如果你真係有心喺條村居住嘅，我先至批俾你嘅。咁我就可以堵截本身啲丁屋起出嚟有機會成為屋苑咁嘅樣嘅，即係走去土丁，即係唔使搞到起好先至去處理嘛。 但 係所以其實如果從源頭嘅話，會處理更加有效咯。 黃少雄嗱，我听到你讲乜，但我真系唔知道地政署可以点执行喎。你讲到明系套丁，你亦都讲话系台底嘅文件，咁出嚟嗰个一定系个丁啊。咁任何官员即系问你系咪自住噶，咁佢一定系话自住噶嘛。 啱啊， 系嘛。咁然后跟住嗱，就算见到个设计，咁你成批一齐入，咁我随口噏，我想象力强啲，我全村兄弟。啊，倾咗好耐噶啦，咁样吓悭啲家，一齐设计。从个官方个角度嚟讲，佢点可以喺嗰个阶段拦截到咧？即系 我补充嘅就系地政总署咧，佢就话即系而家佢哋嘅做法，我谂阿黄少雄你都知噶啦。咁佢就话系即系要求所有即系嚟申请嘅时候咧，都要声明系咪涉及套丁啊嘛。咁如果佢即係當時一個虛假聲明，日後可以告佢噶嘛？呢、這個就係似乎係地政總署喺最初步嘅時候做嘅事啦。嚇， 係啊，係啊， 點咧？ 咁而家佢就直情取消咗，即係我講緊2007年嗰陣時，取消咗嗰個宣誓嗰個要求啦。咁佢今日就加翻上嚟講話啊，聲同地政署講話冇逃定，但其實嗰個冇法律效力嘅，即係除非你可以揾得到佢有一個即係秘密協議 ，which is 佢哋唔會攞出嚟啦嚇。咁、所以其實。而家以一個被動，我會稱之為被動嘅方法，就係即係冇人告發咁唔處理。依個嘅態度咧，正正係今日套丁問題咁嚴重嘅起因嚟嘅。嗱，你話而家可以做啲乜嘢？我就有時候我覺得就有需要睇翻以往按港英政府，雖然話依個丁屋依壇嘅港英政府搞出嚟，但其實咧，如果你睇翻一啲嘅歷史文獻咧，我哋都見到以前一樣。讲七十年代都是出现一些即系套丁比较即系情况比较猖獗的时候，他们那阵时咧系心狠手辣很多嘅，相对于今日吓，佢哋嗰阵时都见到，即系佢唔需要确实见到你，哇，你套丁，即系真系话有份咁嘅文件，话秘密协议，我先告你上法庭嘅。佢哋喺从政策角度，其实已经做到好多嘢，譬如你见到好多转卖嘅，转卖，因为而家都好多转卖噶嘛，以前都有嘅。 見到你起完嗰間屋，跟住好快，可能已經起完，啱啱起完已經走去賣出去嘅。其實以丁屋政策嗰個原意，講緊係建屋自主嘛。 嗯， 咁即係你已經，譬如一條村嘅咧，不斷近年有相當百分比嘅屋，你都賣咗出去嘅。咁即係換句話說，你根本就唔跟個政策行事啦。咁佢嗰陣時七十年代咧，政府好狠心嘅。就是、直情咧，你見到有轉賣嘅情況多咧，我咧就成條村連坐法，唔俾你申請，直到情況有改善為止嚇。咁呢一個嘅即係而家歷史上係曾經出現過。咁如果政府可以參考翻以前講嘅政府做嘅做法，佢其實可以影響咗而家嗰個村屋個市場。即係你諗下， 但係黃少華嗱，你嚇驚埋我先啦。你講個連坐法呢樣嘢，嗱我唔知道七十年代做得幾緊要幾深狠走辣啦，即係話嗱，因為其實我識到唔少嘅反對丁屋政策嘅朋友，好不幸自己都住喺丁屋或者即係租又好買又好啦。但現實環境，如果你講連坐法，即係話喺我條，我當我自己一棟住宅樓啊。 系 啊，我隔篱嗰个僭建，跟住你成栋楼同我封咗佢，呢、這个系咪现有嘅法例嘅精神呢？ 嗱、因为其实而家丁屋政策本身咧，佢都系一个行政措施嚟嘅，即系讲紧系房屋政策。有啲人可能系话系有一啲法律嘅或者宪法嘅一啲嘅 backing 啦，咁但系其实呢样嘢可以 argue 嘅啊。咁如果我从一个政策角度睇咧，你基本上你而家我咪唔暂时。暫緩嗰個丁屋嗰個丁屋申請咯，其實以往都做過噶，今日你都係冇分別嘅。其實你唔係因為有個法例一定要政府去批丁屋噶嘛嚇。舊年咧亦都有一個嘅丁屋丁權司法覆核嘅原審咧，係嗰個判決咧係清楚講明政府有全權嘅酌情權去處理丁屋申請嘅嚇。即係換句話說，其實唔一定要批。亦都可以去控制丁屋申請嘅每個環節。咁當然啦，我哋唔想殺錯兩民啫嘛。即係因為始終都係原居民係奉公守法噶嘛。我哋如果係即係 freeze 曬全條村，其實講真影響好大嘅。咁所以我哋要即係都想咧，譬如你講緊一啲丁屋申請，其實都會經過村長噶嘛。村長嘅責任好大嘅，佢如果係見到一啲地產商走去買曬啲地。走嚟買你買曬啲村嘅地，諗住分割出去揾啲男丁，唔係你條村嘅出去住嘅。其實佢因為佢要做一重把關嘅，而家個政策咧，其實都要求村長去核實啲原居民嗰個身份。第二樣嘢就係支唔支持佢申請。嗱，如果呢條村係乖嘅，咁你自然就冇曬土丁嘅申請啦。咁而政府亦都唔會搞呢條村咯。所以我覺得 係啦。嗱，地政總署佢講法就係183宗，即係執法部門跟進啦。但係好似冇乜聽聞有咩聲氣啦，你覺得個卡住咗喺邊咧？咩事咧？ 係啊，嗱，講真嗰句，我今日都見到喺蘋果部咧，有位大律師都有 comment 過嘅，就係、是、搜證好困難嚇、搜證困難，都係現有咧，就係、是、如果我要指控一啲嘅村，即係政府要告得入咧，啲、村民咧，其實要揾到一份係發展商同埋男性原居民咧，佢去簽嗰份秘密協議嘅。嗰份秘密協議講明秘密啦嘛，就講緊係點樣賣丁權噶嘛，咁佢梗係唔會話俾你聽啦，除非有人督灰嘅啫。咁183單嗰單咧，其實我相信可能有人督啲灰，不過就即係都未必完全可以，即係政府冇個權咧去，除非你俾搜查令啊，或者其他更加狠心狠手辣嘅方法。但係我相信嗱，如果政府佢係有心去做，用盡全力。去追查嘅話，佢係冇可能做唔到嘅。你知而家政府權力都好大噶啦嚇，即係右手依樣右手嗰樣啦。咁所以就睇心咯，睇政府有冇心去處理咯。咁而家我見到就唔似咯，我哋比較擔咗嗰樣嘢，情況可能會越嚟越差噶。 明白，好，唔該曬你，黃少雄，唔該曬本土研究社嘅成員。 香港電台第一台，同你一齊撐。 好友我撐你。 我是瑞士国家旅游局的香港及南中国的代表 Casey 廖佩琴。 今次呢個疫情咧，唔單止香港嘅，係整個世界嘅旅遊嘅推廣計劃咧，全部都係暫停咗嘅。不過我哋喺可以容許嘅情況之下咧，我哋係會為旅遊業咧係一同做一啲嘅推廣計劃。 Dream now, travel later。 咁希望大家有一啲振奮嘅正能量得得到，大家加油！ 香港電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過。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剛才我們訪問本土研究社的成員，他就提到他們做的一份研究就是有關新起的懷疑兔丁的丁屋這兩年增加了804等，其中他們的發現就當中是有關有些就是有關於梁福源的，其實我們都有向梁福源查詢的，但是未獲回應。整個丁屋如果要真的搜證，要真的控告，是不是真的那麼難咧？那個秘密協議有冇辦法揾到出嚟咧？電話裏邊有大律師何的君嘅，何的康嘅，何的康你好， 你好， 係你好， 係啦。咁大家都知道，即係而家就係話有183宗啦。剛才講緊就係地政總署話懷疑兔丁個案交俾執法部門跟進啦。嗱，通常呢啲跟進嘅過程，你自己所知會問題喺邊度，難處喺邊度咧？點解咁少檢控咧？ 我想个难处就是因为这些协议都会是私下做的，不会是注册在地政总署土地注册处那些文件里面看得到的。所以如果要搜证的话，其实你要找一些大家明知道不可以公开的协议出来是会很难的。 咁但係喺成个过程里面，之前都试过有一单案都告得入㗎，咁係咪冇办法再重复㗎呢？ 哦，咁啊唔係嘅，如果睇返告得入嗰一單案，應該係2015年嘅事啦。咁嗰一單案告得入嘅原因係因為有個證人出嚟指證佢哋所有嘅發展商同埋啲丁佢哋之間嘅協議㗎嘛。咁嗰個係一個特赦證人嚟嘅。咁所以其實係一係你就要有一啲證據顯示到佢哋是签过一些这样的协议，一是你就要有证人出来去指证他们咯。但是如果你说要用刑事的标准，你没有这两样东西，没有证人或者没有文件的话，其实根本是很难证明他们事先有一个协议是做这个兔丁的行为咯。 是，但是即以前是不是都试过说见到有一些民事案件是有一些发展商和一些即曾经承诺兔丁的人都有对簿公堂的嘛，咁嗰啲系咪可以嚟做證據嘅咧？ 如果佢哋喺民事案件自己做過一啲嘅招認，即係佢哋自己承認過佢哋係有兔丁嘅行為，咁理論上嗰一啲喺民事案件嘅證據都可以擺上去刑事法庭嘅。咁但係亦都唔能夠話單單靠民事案嘅一個證人嘅證供就可以足夠咯，因為即係刑事案件嘅定罪嘅標準係要毫無合理疑點啊嘛。咁如果有人喺民事案，就算係宣誓底下都可以講大話嘅，咁我哋未必有一個足夠嘅基礎去令到個刑事檢控都係會成功咯。咁所以要睇情況，睇個民事案嗰個裁決係啲乜嘢，亦都要睇即係當時佢哋所謂嘅兔丁嘅行為係幾時發生，因為過去咁多年，即係幾十年嚟，都其實曾經政府嗰邊個政策都有改過，即有唔同嘅要求，喺啲丁係申請嘅時候，可能做唔同嘅法定嘅要求，有時要做法定聲明啦，再支持就唔需要啦。咁但係2007年又放寬咗啦，咁需要睇下佢哋當時即係申請起丁屋嘅時間係有啲乜嘢嘅要求，佢哋要係向政府作出嘅咯。 想請教翻咧，即係依家坊間有報告就話，即係對於某啲嘅發展都即係 純粹睇外形啊，或者某啲規格咧，都覺得有好大機會係套丁噶啦咁樣。咁但係從政府嘅角度嚟講，面對你頭先講嘅搜證困難，其實政府嘅相關部門可以做到啲乜嘢嘢係增強到個檢控嘅基礎咧？ 我諗有兩方面啦。第一方面就係好似你所講檢控，檢控就係即係要刑事嘅罪責。咁刑事嘅罪責，咁我諗而家政府做緊嘅方法就係要啲丁喺申請嘅時候做一個法定聲明，即係類似宣誓咁嘅形式咯。咁如果佢哋係作虛假嘅聲明，咁就係有刑事嘅責任啦。咁至於之後點樣去搜證，咁呢個係即係所有嘅詐騙案啊，或者呢啲虛假聲明案，其實都會有呢啲困難嘅，因為大家都知道自己係即係假設嗰個人係知道自己做緊一啲違法嘅事，佢梗係唔會公開做噶嘛，咁佢啲證據梗係唔會咁容易揾到噶啦，咁所以刑事檢控嘅一定有呢個難度。但另外一方面，如果你話係要執法嘅，其實唔係一定要刑事嘅法律噶嘛。因為而家嗰個土地個制度係政府將塊地租俾你，係一個期限。咁而租俾你嗰個契據裏面咧係有啲條款你要負責執行嘅。咁譬如喺嗰啲丁屋嗰啲地上面，佢哋會有啲條款，譬如係唔可以將嗰塊地喺禁售期之內就已經轉讓啊、出租啊、按揭啊咁樣咯。咁所以其實政府係可以由呢、這、一個喺地土地嘅制度裏面去做呢個執法行動，譬如佢哋可以加強抽查啦，喺呢個禁售期裏面去實地去睇下嗰啲起好嘅丁屋，其實究竟邊個住，係咪真係已經有租客租咗，甚至乎喺禁售期其實已經賣咗，不過未轉名，咁嗰啲新嘅買家就已經入咗去住。咁呢啲其實搜證就會容易啲咯。 但如果佢係依足例，即係喺五年之內保，即係越遲個保價越少啦。咁但係如果佢保足價，然後轉讓嘅情況底下，或者係攞咗個所謂滿意紙嘅情況底下出租咁樣，佢做足曬依啲嘢嘅時候，嗱翻去即係究竟佢係咪一個套丁行為？依、這個先係最嚴重嗰個問題啦。其实是不是你行政上面可以令到它的交易成本提高，但是针对是不是套丁这个行为，刚才讲的一个地行，即是所谓土地行政的方法，是不是有效可以压止到这个套丁的行为呢？ 我想套丁的行为，即是为什么会出现的原因，就是很多的发展商会看到那个利润的可观嘛。咁佢哋就會揾一啲丁，跟住就俾少少啲錢，啲丁，就用佢哋嘅權就去喺嗰塊地上面去起屋啊嘛。咁所以其實啲發展商好多時都係會想將嗰、那個起好嘅丁屋喺未過禁售期已經可以賣咗出去，去即係將啲資金回籠，即係可以去賺錢。咁所以如果你係喺一個土地行政嗰個制度裏面加強去執法嘅，咁增加咗嗰個發展商需要嘅成本嘅話，咁其實應該都會可以減低，唔知幾多啦，咁但係一定會減低咗一啲發展商去利用呢個套丁牟利嘅意欲咯。 你見到其實政府好少做呢件事喎，係嘛？點解咧？知唔知點解咧？ 咁呢个原因，咁当然要问翻政府啦。咁但系一定就系资源问题咯，即系新界嘅土地咁多，即系讲紧攞紧牌去起丁屋嘅，系起码都几千个。咁政府系咪真系会愿意投放咁嘅资源落去咧？咁呢个系即系资源嘅问题，佢点样分配？佢究竟抌喺边一个部门？佢执法执边样法？呢啲系佢哋政策问题咯。 好，唔该晒你戴律师何迪康， 唔该晒。 唔使 系啦，咁啊，即系如果要做咧，咁啊真系冇理由做唔到嘅。如果明明系即系卖咗出去喺个禁售期之前已经换咗人住， 我谂如果禁售期咧，即系咁嘅转让咧，其实要查就一定查得到嘅吓。但系即系我相信喺个实质操作上面咧，即系我自己觉得对于发展商最大嘅风险咧就系、是。台底嘅文件係執行唔到噶嘛，尤其是你犯法，這個就反為係所謂一屋多買嘅問題。 好，唔該曬。